漏报了800多宗确诊个案，原因包括人员忘记在电脑系统内按确认键，以及全身未能够成功发送，导致病例信息未能够上报。在计及漏报病例之后，当地累计107,900多人染病。全国过去一日新增965宗确诊个案，事隔三个月回落到1000宗以下。同日新增72宗死亡病例，累计417,000多人染病，超过7000人不治。当局计划明日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现时覆盖华南北部的一道云带逐渐向南移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46点，升573点，总成交金额2,197.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5蚊，跌12蚊；阿里巴巴264.2，升3.2；美团439.2，跌5.8；快手403蚊，升5蚊；平安好医生138.3，升10.3；小米集团29.55，升1.5。盈富基金30.9，升5.8；汇丰控股45.75，升3.25；中国平安90.5，升7；中国海洋石油9.54，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02，瑞士法郎8.728，澳元6.04，加元6.135，新西兰元5.633，欧元9.421。每百日元兑港元7.3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74。日经平均指数报30,467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3美元，卖出1,8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啦，近住宾吉道口至到加烈山道呢一段咧，比较车多挤塞。另外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打豪敦路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工程方面咧，喺油麻地金粟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快线，同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长度超过12米嘅车辆啦，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去炮台街，而专线小巴43号 M 系要改道行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里，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仔陈建安。我祝愿香港疫情可以快啲走，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身心灵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二月十六号星期二，亦都系年初五啊！喺呢度咧，陆宇光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睇翻疫情嘅发展啦，嗱，截至到昨晚咧，系有新增咗八宗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噶。咁其中咧系有三宗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不过呢三宗咧喺寻日嘅记者会上面咧，已经系一啲初步确诊嘅病例啦，已经喺寻日嗰度咧系嘅记者会上面交代咗。咁所以今次咧，今日咧就系唔会设呢个疫情嘅记者会，系属于咧第四波嘅疫情以嚟咧系第一次咧系不设疫情嘅记者会啊。咁見到疫情嘅數字咧係有所回落啦，其實政府上個禮拜咧已經開始預告啦，年初七開始，即係咧嚟緊呢個星期四開始咧，一啲嘅表列處所啊，有望可以恢復翻營業，咁而食肆咧亦都係有望係晚市堂食咧延長到夜晚十點鐘。不过咧，复业嘅条件就系咧，呢啲处所啊、食肆嘅负责人咧，都要遵守一啲嘅防疫措施，包括咧一啲系新增嘅措施嚟噶。咁而其中一个咧，就系呢啲处所嘅员工咧，每14日咧就要接受一次病毒检测，同埋咧留住呢个检测嘅阴性结果证明咧，系以供查阅。咁所以咧，系呢过去呢几日啦，连日嚟咧，喺呢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咧，都见到系大排长龙啊，啲预约系爆满晒。根据啲报道讲咧，全港有19间呢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啦，今日至到星期四咧，连续三日嘅预约咧已经系满晒额啦。咁有啲嘅检测中心咧，就更加要去到星期六啊，先有得预约添。咁當然啦，大家市民咧可以喺網上面預約做檢測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咧係即場去到排隊噶。咁見到都好多市民咧，就算冇預約到啊，咁但可能咧都係心急要做呢個檢測啦。咁啊，個個走曬去咧呢個嘅社區檢測中心嗰度排隊。咁一早咧已經係呢個社區檢測中心未開門咧，已經見到有人龍啦。咁啊，等咗幾個鐘咧，先至走去做先至有得做呢個嘅檢測啊。咁啊，長長嘅人龍咧喺各個社區中心嗰度都見到。其实咧，政府都讲翻啦，嗱，而家咧系呢啲嘅呢啲员工嘅第一次嘅检测咧，就唔使话初七之前吓就已经完成嘅。其实政府咧都容许咧各个嘅行业处所啊，咁喺呢个第一次嘅检测咧，系喺开业之后最迟7日之内完成检测咧都得嘅。 不過咧，根據好多傳媒都訪問翻好多嘅打工仔啦，咁其實好多老闆咧都要求啲員工咧係要做曬檢測先至可以開到工啊，咁所以咧難怪咧有咁多嘅一啲市民咧就會走曬去呢啲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咧就做檢測啦。咁而另外咧呢啲社區檢測中心咧就係政府亦都係喺頭三個月咧會係免費為呢啲嘅員工咧提供檢測服務嘅。咁除咗社區檢測中心之外咧，其實員工都可以喺郵政局啦、港鐵站啦去攞一啲嘅自動派發機嗰度攞樽啦，又或者咧喺醫管局嘅指定普通科門診嗰度咧攞呢啲嘅深喉唾液樣本樽，然之後交翻去指定嘅地方，所以大家咧都唔一定話要係湧曬過去社區檢測中心嘅。不過咧，就聽緊節目嘅朋友啊，唔知大家呢幾日有冇都去到呢啲嘅社區檢測中心嗰度排隊咧？長長人龍裡面，大家係咪其中一份子咧？對於而家今次一個檢測咁樣嘅安排，大家有冇意見呢？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自由風一齊傾下。 辛丑牛年，清晨爽利前佩兴，祝大家福星高照，身体健康。仲有嘉宾主持雷洪德博士，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身体同埋心灵都有一个强健嘅体魄，日日运动身体好，牛年你一定做得到。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 究竟在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是怎样的呢？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继续透过珍贵菲林纪录，将100年前的诗城呈现观众眼前。 多得当时摄影发烧友的业余作品，留下最好的历史见证。 而在日军统治之下，拍摄极需要胆识，因为被人发现会随时被枪杀。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0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好多嘅行業處所咧，有望就喺年初七啊，就有機會復業啦。咁不過條件咧，就係員工咧要每14日都要做一次檢測啊。各位聽眾，呢幾日都會唔會去過呢啲嘅社區檢測中心去做過檢測咧？又或者係都可能係自己攞過啲樽咧，就係做一啲嘅深喉唾液測試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對於今次一啲安排嘅啲意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其中一個社區檢測中心嘅營辦商啊，華星診斷中心嘅董事長胡定旭喺度啊。胡定旭你好， 你好你好。 系，我哋头先都讲啦，咁就其实见到呢几日咧，都有好多嘅市民喺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咧，就系排晒长龙啊，咁去做呢个检测啦。咁啊，你哋自己营运都，我见你都有营运7个嘅社区检测中心啊，你哋见到个情况系点样啊？ 呢几日啊，即系我哋其实去到差唔多过年前开始觉得啲人都多咗，咁尤其是呢几日咧就真係嗰啲 booking 咧就滿曬，咁所以我哋咧都亦作出相應嘅調整啦。譬如我哋將嗰個，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元朗嗰、那個東社區中心嗰度咧，本來我哋以前嘅預約 quota 1000個，咁當然呢個係考慮到場地嘅問題啊、社交距離啊各種嘅原因啦。咁我哋亦將嗰個 quota 加大，咁亦有啲人咧就即係冇 book 到都嚟，咁我哋都盡可能係同佢哋做埋嘅。咁譬如你睇過去嗰幾日，其實我哋係做咗成接近成2000個嘅。咁而家我哋人手，譬如呢幾日都係一路路增加咗啲人手，包括個採樣員啊、其他嗰啲人員。咁希望能夠喺呢幾日即係將嗰啲等需要做嗰啲都可以做到。咁但其實政府要求係14日內做一次嘅，其實就未必一定要話邊日之前要做。尤其是飲食界嗰度， 其實你哋即係你頭先話將個預約嘅限額啊，人數限額都有擴大到啦，有幾多擴大到幾多啊？ 譬如我舉個例，譬如喺元朗由1000咧，就去到1400，屯門咧亦係由1000去到1400，呢個粉嶺咧由700去到1000，呢個摩士公園由1000去到1400， 咁天晴社區會堂由700去到1000。 OK， 嚇。咁另外， 咁但係即係都見到，雖然話個預約嘅額係多咗啦，但係仍然各個社區檢測中心都仲有喺啦，好多 walk in 嘅職場嚟到做採樣嘅。 係。 有冇得再增加呢個預約嘅名額咧？ 嗱，我哋呢個一步步啦，因為點解咧？即係預約嗰啲希望佢哋唔使睇等咁耐，而我哋喺盡可能咧，嗰啲 walk in 我哋都係同佢做埋。咁亦有啲時候咧，譬如我哋附近知道有啲所謂嘅 mobile unit 喺流動採樣中心咧，我哋都係可同啲市民講話，不如近啲去嗰啲流動採樣中心咧，你唔使等咁耐。咁當然你要考慮到每一個社區會堂裏邊咧嗰個環境嘅問題啦，個通風嘅問題啦，即係。人口密集的問題，咁有好多傳染的風險都要考慮到，咁但我哋都係盡可能係做到最多嘅啦。 係嗱，咁見到除咗預約之外，即係頭先都講啦，好多市民係即場嚟到呢啲嘅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度採樣嘅。你哋咁，你哋有冇統計過，即係譬如成日嘅檢測量嚇，由平時嘅幾多增加到即係過年期間幾多咧？ 我諗譬如過年前就其實用嘅量唔係好多，咁但係譬如我睇呢兩三日咧，嗰啲 walk in 咧都有成三分之一至一半咁上下嘅 walk in， 即係同預約嗰啲。咁今日就到晏晝為止就差唔多 walk in 都好犀利。 嗯嗯。 但我都盡量即係譬如將休息時候減少啊，將用各種方法，希望能夠盡量為市民能夠係做到呢個服務。 係，咁其實多咗咁多嘅檢測量啦嚇，你哋有冇足夠嘅人手去做咧？咁同埋個檢測時間會唔會因為個檢測量多咁多，有機會會拖慢？驚唔驚咧？ 人手嗰度係足夠嘅，咁我諗我哋幾個承辦商，大家都已經係做好咗好多準備噶啦。咁拖慢就唔會嘅，因為我哋要求都24小時內係將嗰個結果係報告出去嘅。 嗯， 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問題嚟嘅。 咁你哋呢輪增加人手嘅啲額外成本又點樣計咧？係咪都問政府攞翻定點咧？ 這個我想我們首要就是為市民服務先啦，咁因為譬如我們同政府中間的合約都有規定，是即係每個你收幾多少錢嘅啫，已經定咗㗎啦。 係係係 ，OK。其實咧，即係政府咧，由上個禮拜三啊，即係年29嘅時候，已經講話，即係嚟緊呢啲行業如果要復業嘅話，其中一個條件咧，都係啲員工要做每14日做一次檢測啦。咁其實都有一個預告喺度噶啦。咁其實喺政府有冇再早啲即係同你哋講聲係點樣去，即係希望你哋可以早啲去準備呢個過年期間呢個檢測高峰咧？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作出適當嘅準備，咁當然咧，仲要考慮到其實過年前咧，嗰啲強制啊、封區啊嗰啲，都係我哋呢幾個承辦商去做嘅。咁所以啱啱譬如你過年嘅時候，唔需要去封區啦，咁變咗我哋好多人手亦係調動翻去呢啲流動中心或者啲社區檢測中心。咁我哋亦係不斷考慮緊點樣係即係盡量喺個社區中心裏面可以係擺多一兩個採樣station 喺度，令到可以即系做快啲，做好啲。 嗯，有冇亦都同政府去倾，会唔会可以喺唔同嘅地区都开始一啲新嘅社区检测中心，或者多一啲嘅流动检测站，可以喺呢段期间新成立咧？咁 我谂政府都系全盘考虑紧嘅啦，因为我哋几间检测中心啊，咁当然政府全个香港考虑，即系我哋每日都交数据俾佢，咁佢都睇到啊边区系特别多人啊，各方面，咁我谂政府亦系考虑紧，譬如系咪多啲流动中心啊，或者譬如喺某个运动场里边，系咪将佢加大多啲地方俾我哋，可以摆多几个采样站喺嗰度。 嗯，其实呢啲嘅行业咧要复业啊，餐厅要继续做晚市啊，每14日咧啲员工都要做一次嘅检测啊，咁可以想象呢一个检测量啊嚟紧咧都不断咁会，即系会固定咁样会系增加喺未来嘅日子。咁其实点样睇？点样睇？即系点样准备将来嘅一啲资源人手咧？ 即系我谂啦，今次即系可能好多人觉得系，譬如尤其是话年初七开晚市就以为要嗰日之前要做，咁其实政府嘅意思以我了解咧，就系总之你每14日呢个 cycle 里边做就得噶啦。咁希望咧，其实你唔使系堆晒喺呢兩係做嘅，即係你總之你14日裏面你做咗一次，咁就其實呢、這個咁樣做法，我諗就可以將啲人數係拉返平均一啲。 係，其實睇返轉頭， 好多人一聽到，哎呀， 弊啦，我做啲事一定要做啦，咁啊一窝蜂涌晒嚟做，咁其实系有时候嘅，其实系政府要求啊，你喺几多日内做啫，就唔使系一定要呢两日做嘅。 嗯，咁另外我头先都有同听众介绍啦，咁除咗去社区检测中心之外咧，咁其实呢啲嘅员工都可以去邮政局啊、港铁站啊，又或者系医管局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都攞到啲深喉退液包嘅咁。不过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嚟到社区检测中心可以做得快啲吓、啊，快啲知道有结果，咁佢哋可能赶住要开工嘅，咁所以比较多咧都系即系涌过去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做。 我因为我呢几日都有落到啲社区检测中心啊。有同啲嚟採樣嚟做 test 嘅市民傾過偈，咁你即刻點解你有冇考慮過？譬如攞郵政局啊、地鐵啊或者醫管局，咁佢哋嘅答案好簡單，佢話我要攞完自己要翻屋企，第二朝整個深喉唾液，跟住仲要送翻去，要做兩次喎、啊。嚟呢度我一次就搞掂啦。 嗯。 咁即係可能喺個方便程度方面，同埋即係我諗好多人覺得有人同你採，即係比較專業啲，係會係準確啲啦。 系，觉唔觉得而家即系市民都好似喺做检测嘅过程啊、排队啊，都可能有少少嘅一啲鼓噪啊、不满嘅情绪咧？ 我谂嗱，当然大家要排队，当然就会有少少唔开心，但我大致嚟讲，我去过呢几间都觉得大家都非常守秩序，系好静心喺度等，咁就即系最担心反而系都 walk in 嗰啲，即系我哋要即系。真係等嘅時候有少長啲，因為我哋個 priority 一定係要俾咗嗰啲預約嗰啲，一有空位我哋就將嗰啲walk in 做，咁我盡量都 walk in 嘅可以做我都做曬㗎啦。咁但係就變咗 walk in 嘅節錄，我哋就早啲嘅，因為知道真係做唔到你無謂等啊，真係。咁亦係喺周圍嗰啲所謂流動中心，亦話不如你去嗰度可能快啲。 嗯。好啊，唔该晒胡定旭啊，多谢你啊。 系， 胡定旭咧就系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嚟噶，咁佢哋都有营运一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嘅。各位听众，唔知大家呢几日又有冇去到呢个社区检测中心嗰度排队去做检测咧？又或者系即系你哋嘅行业啊，所属嘅行业有冇都要求你哋都要做每十四日做一次嘅检测先可以开工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一位听众卢生喺度。卢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请讲啊。 好，啱啱去完坑口检测中心，咁首先回应头先一条问题，阿卢生咧佢讲得好好，就系话我头先去到咧， 阿卢生，不过你系咪后身后有开住收音机或者系节目个声响，有啲回音啊吓，唔好意思。 熄咗啦，系。 系好，麻烦你继续讲啊。 我深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系守法，同埋咧佢哋我见唔到有鼓噪咯。咁呢個疫情咧來勢洶洶咧，大家一定要係跟隨政府個指示同埋嗰個步驟去做咯。咁希望個疫情就快啲走，咁大家先至可以即係嗰個完咗今次呢一個危機。咁頭先我去咗嗰度咧，就首先嚟講冇鼓噪，個個都好排隊。咁但係咧，佢哋咧都頭先阿胡生講咗噶啦，佢哋係優先俾咗做呢一個電話預約嗰啲，即係嗰個網上預約。咁我去到其實。我就咁佢就同我讲，就我话我可唔可以即时同我，佢话佢哋人手做唔到，咁跟住我自己就喺网上面预约咗，预约最快嗰日都要21号。咁另外呢就第二样嘢头先讲就係话咁我本身而家係做物业管理嘅。 物业管理。 我嗰行就冇要求係我哋员工自己自发性去呢一个做检测囉。咁政府嗰、那个喺地鐵站派嗰啲樽嗰啲腿嗰啲咧非常之好咯，因為有好多人真係我哋翻嘅工時十分長啦，係12个钟头咯。咁你放工已經好攰噶啦，咁嗰個腿藥樽嗰個咧係非常之呢個得定咯，就係俾咗嗰啲翻工好忙嗰啲咧，去有啲時間咧，咁佢可以攝落去，即係一經過地鐵站攞個樽。咁我聽朝朝就先要跟翻嘅時間就朝九五十二。就下午1点至2点就交樽，因为头先我做完晒收已经4点钟了，过咗嗰个收集样点嗰个时间咯。 嗯， 咁听日又要再落去再交个樽咯。 嗯，即系你觉得呢、這个可能交样本樽就冇呢个去社区检测中心咁方便，会唔会咧？ 唉，唔系交样本樽仲方便过社区中心。你去社区中心你要排队，跟住佢分8点、8点半，就半个钟头一个嘛。咁又要同你，我之前做過㗎喇，喺半年前。 OK。 佢又要同你搵支棒刮你條脷啊，刮你個鼻孔啦、啊、跟住要跳啲唾液囉。咁檢測嗰度呢，只要你真心你真誠，你將啲你嗰啲咳咗幾聲，佢話喉嚨裏面將嗰啲唾液啦、啊。 套咗落去嗰個紙杯嗰個漏斗紙杯度，跟住漏落去咧，跟住封密曬、清潔曬，跟住交翻去指定嗰啲三十幾間嗰啲診所咯。咁已經係方便過喺檢疫中心咯。呢個反而聽你咁講，我覺得就係調翻轉咯。 OK， 嗰啲。嗰啲樽係方便過去檢疫中心咯，係啦。 係係，咁其實你自己對於譬如社區檢測中心嗰個狀況啊，嗰啲有冇啲乜嘢嘅意見啊？佢哋係咪好多人去排隊啊？係咪即係都做個過程係點樣啊？你有冇咩意見啊？ 嗱，排隊咧，排隊佢本身咧，你係要預約咗個先。嗱，佢嗰、那個佢個感受，朝頭早開始係八點，佢、每一節咧就一半個鐘頭一個嗰啲檢測嗰啲人士，一個 unit 啦。 係。 咁你話？至於你話人多就一定人多，但係你係都係預約，佢係非常之有秩序咯。咁、 okay. 政府啲人手咧，亦都係非常之有耐心去同幫嗰啲市民去做呢個檢測咯。 Okay. 係混亂情況，我就見唔到啦，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劉生，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劉生就講咗佢自己去社區檢測中心嘅情況啦。各位聽眾，咁呢幾日咧係過年期間，會唔會都因為行業嘅要求啊，都需要做檢測嘅咧？咁大家見到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對於今次呢個安排啊，大家有冇咩嘅意見咧？嗰啲社區檢測中心嗰啲嘅營運情況，大家又覺得點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即将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社交距离措施。政府早前表示，如果疫情没有重大变化，初七即是星期四起，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多个表列处所可以有条件之下重开。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39岁家庭主妇，她今个月9号开始发烧和头痛，今个月13号到普通科门诊求医。第二日递交深喉唾液样本。另一名患者是在葵涌消防局工作的53岁消防队目，他在今个月4号开始头痛、咳嗽和喉咙痛，今个月14号到博爱医院求诊。一名确诊8岁女童亦都属于源头不明个案，他没有病征，今个月14号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302宗个案，包括261宗本地个案，其中81宗源头不明。另外，玛加烈医院一名82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至今194名确诊患者死亡。港股在牛年首个交易日显著做好。恒生指数收市报30,746点，上升573点，创32个月新高。主板成交额2,197亿元。石油、石化股表现较好，中国石油收市升超过13%，中海油和中石化分别升超过9%和8%。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升超过7%，港交所升超过2%，本地地产和中资金融股亦都普遍上升。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和瑞星科技都升超过6%，不过腾讯和美团收市下跌超过1%。其他股份方面，恒大汽车升超过12%，平安好医生升超过8%，影视娱乐相关股份亦都显著上扬。南韩一名国会议员引述国家情报机构表示，北韩黑客试图入侵美国辉瑞药厂的电脑系统，以获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疗法的信息。北韩自去年1月以来关闭边境，以避免新型冠状病毒传入。领袖金正恩多次强调国内并没有确诊个案，但是外界对此表示质疑。 另外，南韓統一部官員說，目前未具體討論向北韓援助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事宜，將會在時機成熟並且取得國民支持的時候再考慮。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明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长沙环道，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荔枝角港铁站对开嗰度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有啲塞车嘅。龙尾去到深水埗运动场，即系差唔多昌华街附近嘅。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荔枝角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咁啊现时嗰度咧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深水埗运动场昌华街附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咧，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宾吉道至到加烈山道咧多车嘅。南区就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都系多车嘅。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嗰段交通比较繁忙。九龙方面啦，咁有啲新安排要提提揸车嘅朋友噶。牛头角道嗰度咧，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啊，现时车辆咧可以喺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去康宁道去观塘道嘅，呢个系新安排嚟噶。油麻地嘅窝打路道渡船街交界，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啦，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现时嗰度多车少少嘅，大埔道都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新界方面，而家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至到康湖居段来往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至到福民路咧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知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票咧，你唔好有个心态咧，就系抢先持有啊！我就唔理佢唔得嘅，你今时叻啫，第时可能俾人哋追上咧。 时间成本好重要，喺呢市卖错咗咧，如果系超过10%咧，我通常止蚀，攞翻个钱，再揾一啲系可以补偿损失股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哋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而家就喺政府總部嗰度咧，就住最新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係會見傳媒噶。咁我哋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咧，就係記者會個情況。較早前咧，其實政府都講啦，就話希望喺年初七啊，即係星期四開始咧，可以有條件咁放寬一啲嘅表列處所可以營業翻啦，同埋咧就係餐飲業咧嘅晚市堂食咧可以延長到晚上10:00噶。咁呢個處所咧就包括係一啲體育處所啦、 身中心啦、美容院、按摩院啦、表演场所、主题公园、博物馆等等、戏院等等啦，仲有就系游乐场所，即系桌球馆啊、保龄球场啊、溜冰场等等，仲有健身中心、游戏机中心等等呢啲嘅处所咧，都有望咧可以星期四开始咧就系可以复业噶啦。咁而晚市食肆嘅晚市堂食咧，除咗延长至晚上十点之外咧，每一台嘅人数上限咧，亦都可以放宽到最多四个人噶。不过咧，政府就话咧，一定要有一啲嘅措施要遵守，包括咧就系安排员工咧就每14日做一次嘅病毒检测，同埋咧亦都系要求客人咧就系进入呢啲处所之前咧就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去到记录行踪噶。好啦，咁所以咧，因为咧好多嘅员工需要检测啦，就呢几日咧喺好多嘅社区检测中心咧都大排长龙，预约咧亦都系爆满，咁好多员工咧都希望可以喺复工之前咧可以做到检测开工噶。咁唔知各位听众又有冇啲嘅朋友系呢几日咧都喺社区检测中心做过检测，系预备咧你嘅行业可以复业嘅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有饮食业职工总会主席林千国啊，林千国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嗱，你哋咧就系食肆啦，咁有望可以复业啊，呢个晚市去到呢个晚上嘅十点噶，咁啊，但系即系就要员工检测啦。咁其实你见到呢几日食肆业界啊，呢个饮食业界啊，嗰个员工检测嘅情况系点啊？做晒未咧？ 其实啲陆续都有做嘅，咁啊，今日我自己都亲身去做过一次嘅，都系。 哦，系，你自己嘅经验系点啊？ 哇！都排咗好耐，都排咗成两个几钟头啊，成两个半钟头先做完个测试。 系你自己边间中心，同埋你自己有冇预约噶？ 预约已经满咗啦，就现场去咯，喺荃湾嚟嘅，荃湾沙咀度游乐场。 嗯，咁你现场所见，其实个情况系点咧？你话排咗两个钟啦，个现场秩序如何咧？ 秩序都良好嘅，有少少。新執咁有少少都因為排隊個問題啊， 咁結果就都做咗嘅今日係咪？ 都做咗。 係有冇都見到排隊嘅隊伍之中有其他飲食業界嘅員工喺度？ 有飲食嘅，同埋有做地盤嘅都有嘅，做建造嘅。 是其实头先我哋都在其他的访问都讨论到啦。咁其实而家政府咧就唔系话要求初七之前咧就要全行做晒检测，咁而系咧就最迟喺恢复晚市之后嘅7日之内咧都可以做检测噶。咁但系你见其实系呢个譬如雇主啊、老板啊，佢哋系咪都容许系开咗工先至做检测咧？还是即系而家已经做定检测，即系初七之前要做晒检测佢咧？ 其实好多工友咧，我哋都有工友都有打电话问过，有啲冇开工嗰啲，而家就嚟恢复翻晚市咧，佢都问我哋嘅意见，我哋都建议佢先做咗测试先咯，因为始终佢唔知几时叫你翻工啊嘛，有啲停咗工好耐噶，都系见到恢复咗嗰个晚市嗰个放工时间咧，佢哋都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哋建议佢就自己去做咗测试先。 嗯。你话其实呢一轮咧，真系因为冇晚市而有啲伙计咧都系冇开工噶。咁但系饮食业界咧，其实一直都系有营业嘅吓，即系只系冇做晚市一段时间啫。咁但系你觉得你见到嘅即系冇晚市，对于边啲员工系即系最受影响，或者有几多员工系因为冇晚市而冇公开咧？ 啊，如果晚市嗰啲咧，对餐饮业其实都好，不过你餐厅好，中菜好。包括啲西餐啊，同埋嗰啲日本菜都夜晚都個傷害性都比較大啲嘅，員工同埋會開工不足啊，因為你冇晚市啊嘛，那個工時會縮短，甚至乎有啲就翻幾個鐘頭就當你放半日假，咁有啲又放無薪假，因為佢唔需要咁多人手啊嘛， 嗯， 係咯。 咁所以即係好多都係一啲員工嘅開工不足嘅問題啦， 冇錯冇錯。 咁所以你哋工會嘅意見係點啊？會唔會都希望啲員工即係做定檢測，咁就係讓僱主可以即係隨時恢復翻晚市，係咪咁咧？ 即係我哋嘅建議就工友即係做咗先，因為始終都佢唔知僱主幾時會安排你翻工啊嘛。因為佢而家個人手都唔會太過充足翻工啊嘛， 即係佢因為佢個四個人啫嘛，佢冇資，同埋你得一半嗰個入座得五十個 percent 啊嘛，所以我哋建議工友自己先做咗測試先，等到僱主叫你翻工嗰時候，你係隨時又唔使咁彷徨啊嘛。 嗱，刚才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即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咁而家就见紧记者啦。咁佢都已经系正式宣布啦，咁就系话咧，可以咧就系有条件咁去放宽食肆嘅啲运作啦。咁包括咧就食肆晚市就喺初七开始就可以延长至到十点啊，每四个人一台，咁都同咧上个礼拜嘅宣布咧系一致嘅吓。咁嗱，睇翻咧，即系你哋会唔会亦都收到一啲嘅员工嘅表达意见啦？咁就系话，其实啲雇主系要求佢哋有检测先至开工啊，即系冇检测就唔准佢哋开工。即系我哋见到啲传媒报道一啲咁嘅情况，你哋有冇收到呢咁嘅个案？ 有，因为政府系强制性啊嘛，所以雇主都出晒，即系都好多大公司咧都出晒公告，要雇员就必须要去测试。做咗阴性先能够去上班嘅。 咁但系呢个同即系政府嘅即系规定系未必一致嘅，因为政府都容许开咗业之后最迟七日内先做第一次检测系容许嘅。咁其实啲雇主即系系比政府做得更加紧，系咪咧？ 因为今日你都知啦，都停咗工咁耐啦，能够开翻一放宽个晚市嘅时间，有好多工友都好开心噶嘛，就雇主都好开心。咁啊，当然希望。做足少少咧，咁其實都好嘅，你大家都安心啲。就算即係佢可以放寬，其實做咗等食客同自己都安心啲，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驚唔驚某啲伙計可能真係呢幾日因為見到預約又爆滿，又要排長龍，我真係做唔切喎。咁佢可能初七就冇得做晚市嘅開工噶咯。你點睇啊？ 所以我建議即係衞生局嗰邊咧，即係放寬多啲嗰個流動測試嘅。今日见好多咧，个爆满咧，即系我哋工会都出咗个通告，都希望能够拖开同埋延迟个时，即系延长个嗰个检测时间啊，早啲开，晏啲收，咁就会等啲工友就放心啲去测试咧，咁就会好好多啦。 系，咁其实见到即系好多即系饮食业界好多嘅员工啦吓，咁有啲人就自己粗略估计就系话即系有20万啦咁样。咁其实你见咁你见到佢哋能唔能够个都即系得到即系相关嘅有用嘅呢个检测嘅资讯咧？因为头先都讲啦，即系除咗去社区检测中心之外，仲有其他方法噶嘛？咁其实佢哋知唔知噶？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工会都去可以做一啲嘅资讯嘅传达俾佢哋咧？ 会，我哋都会嘅，因为好多你去地站啊，去邮局啊，我啲樽啊，跟住去翻交咧，我哋都有俾啲指引俾啲，因为有啲唔清楚啊嘛，譬如你有啲上网遇咗啲有啲即系有啲唔系咁识噶嘛，即系我哋都有俾啲指引俾啲会员工友嘅都有。 系你哋点样俾啲资讯佢哋啊？ 即系有啲信息，譬如发啲信啊，俾啲打电话，即系我哋打电话啲发啲信息啊。咁逐批逐批去做啦，有啲打電話，有啲又俾信息，咁啊有問題我哋即係有啲嘢會主動打電話問我哋嘅，有啲都會嘅，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啦都有。 係。咁都睇下究竟而家呢啲飲食業界嘅員工嘅檢測情況係點樣啦嚇。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千國，多謝你嚇嚇。 OK， 係剛才接受訪問嘅林千國咧，就係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嚟噶。咁各位聽眾，唔知大家呢輪又有冇去做檢測咧？你嘅行業啊，有冇即係要求你去做檢測先可以復業咧？咁嗱，咁啊都引述翻咧，剛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咁就見緊記者啦。咁其實頭先就話最近嘅確診數字咧就维持喺低双位，源头不明嘅个案咧系单位数，咁所以咧疫情整体嘅情况经风险评估之后咧，咁政府认为咧可以逐步咁恢复放宽啲经济活动啊，咁就所以佢宣布咧由初七开始，即系2月18日开始咧，可以放宽对食肆同埋部分表列处所嘅运作，包括咧系所有体育处所啦、健身中心啦、美容院、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例如主题公园、博物馆、电影院，仲有游戏机中心等。等同埋咧，食肆晚市可以延至十点，每四个人一台噶。咁佢亦都话到咧，系处所嘅负责人咧，要确保第一 一咧就系场地嘅使用者要扫安心出行嘅二维码或者登记资料啦。第二咧就系二月十一号开始咧就系员工要每14日咧就进行一次嘅检测，并且保留记录咧31日。如果啲处所咧冇采取呢啲嘅措施咧，考虑到风险咧就会缩短佢嘅堂食时间，至到每日下昼嘅5:59，同埋咧就唔能够多过两人一台啦。咁为期或者咧系停业啦。为期咧37或者14日咧，去减低个风险噶。陈肇始亦都话咧，政策局已经同个别嘅业界提出个别嘅要求，例如为以食肆为例咧，就要装更加多嘅换气装置啦。各位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系主持， 系 系。其实呢、這个十四日测试咧系好事嚟嘅， 系。 其实仲未够唔系话严唔严，应该全港。人14日内测试一次啊，即系如果入餐厅啊或者去咩啊，俾个数据对方睇，我测试过啦，呢14日变咗清零咧，我谂两三个月内咧一定清到零，以后咧会更加少添，因为每个人呢两个月14日之内测试一次，啱啱先变咗保障咗好多咯，系咪先？ 有咩事都。你自己有冇需要系个行业系有需要去做检测噶？ 即系其实唔系咩行业嘅，净普通人食出系测试一次，有咩困难啫？啱啱先？我认为要冇咩困难，我都测试咗几次，我自己十日到都登记一次， 系 啱啱先？ 好啊，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吓，咁我哋嘅电话系继续系1872311，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萧叔叔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浪漫嘅诗，咁呢诗人叫做 Vicky Fever， 咁首诗呢就咁样讲嘅 Sharing one umbrella, we have to hold each other。我哋两个喺落雨嘅时候呢就共用一把雨伞，咁由于嗰把遮呢就唔係好大啦，所以呢我哋呢就要互相扶持拥抱着，用住一把遮。Sharing one umbrella, we have to hold each other, round the waist to keep together, 就仲要呢係揽住对方嘅腰添。You ask me why I'm smiling, 你问我做乜你笑吟吟咁嘅样嘅，跟住呢我就答啦， It's because I'm thinking, I want it to rain forever。 咁好简单嘅原因就係、是、不如呢场雨唔好停落嚟啦。咁係一首好浪漫嘅小情诗，咁同落雨有关。咁希望大家落雨湿湿觉得好烦躁嘅时候呢，就諗起呢一首好浪漫嘅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呢个时间咧就嚟到下昼嘅5:51啦。咁啊，头先咧就引述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见记者嘅啲内容啦。咁就可能有少少要再讲清楚少少嘅，就系话咧处所负责人咧就系、是、要可以呢、這个初七啊，即系18号开始咧就可以有条件咁去放宽一啲嘅表列处所嘅运作啦。咁就讲到话啲处所负责人咧要确保场地使用者要扫安心出行二维码登或者登记资料。第二咧就系、是、要求。员工就是每14日进行一次检测，保留咧记录31日咁样，咁就呢个嘅如果处所冇采取呢啲措施咧，考虑到风险咧，要缩短佢嘅堂食时间咧，至到每日下昼5:59啦，并不多于两人一桌啦，为期37或者14日咧，去减低风险噶吓。 咁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讲讲另一个嘅行业啦，就系、是、建造业啦。因为咧就系、是、香港建造业议会咧，同埋香港建造商会咧，咁啊早前有一个嘅强烈建议啊，强烈呼吁啊，就系话咧建造业界咧就系、是、要喺今日开始，即系初五开始啦，咁就所有嘅工地咧都需要系要求上班嘅人员咧系持有过去14日内做过嘅病毒有效阴性检测结果，先至可以入到工地翻工噶。咁今日见到新闻报道咧，都见到好多嘅，譬如工地啦，咁都有好多嘅工人咧，就排住队咧，要出示佢哋嘅检测结果咧，先可以得啦。咁啊，究竟个情况系点咧吓？咁啊，但系譬如呢轮咧，就系、是、见到啲工人咧，都系要去做检测嘅。究竟佢哋有冇足够嘅渠道咧，系帮佢哋做检测咧吓？电话旁边咧，请嚟建造业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吴伟良啊，吴伟良你好。 系， 广 州位好。 系嗱，而家就建筑业界咧就系、是、今日开始咧就系、是、试行咧就系、是、所有工地都要求员工咧就系、是、有呢个阴性结果先可以入去翻工啦。咁但系你见咧就其实一啲地盘工友系咪都已经做晒检测嘅咧？ 应该咁讲啦，佢即系公布至到而家，其实都系个零礼拜嘅啫。你话所有工友都做晒嘅，我相信就未必系嘅。咁、我以我所知系有部分工友就做咗啦，喺呢几日咁嘅段时间。 系，咁其实今日有几多地盘开工啊？还是都即系可能要再晏啲先至开工咧？ 其实咁讲啦，咁而家正常地盘开工咧，其实就应该唔多嘅，因为我哋传统上啦，我哋三方行业咧都系比较迟开工嘅，咁可能年初七啊、年初十啊，有啲可能开到年初十五添，系啦。咁而家可能地盘呢排开工嗰啲，可能做啲文职工作啊，即系跟翻即系地盘嘅写字楼话个工作啦，未必系我哋南岭啊泥水斗木啊，咁嗰啲可能未必系嗰扎工人啦。 咁系咪今日开工嘅工地都已经全部都要求有阴性结果证明先至可以入去？ 以我所知道咧，大部分嘅地盘啦都试行紧啦。咁因为其实实质实行嘅日子系22号嘅，咁呢几日都系缓冲期，即系俾地盘试行下咁样啦。咁样如果可能入闸嗰阵时候会太多人喺度啊，反而令个疫情仲容易传播啲。系啦，可能俾佢哋试行下，啱啱过完年，可能唔系咁多工人都开始上班嘅，即系逐步嚟啦。等佢啲地盘有初步经验，究竟点样即系人群控制啊，或者系佢哋需唔需要将嗰个上班时间再延长多少少啊，咁样啦。 其实有几个检测方法啦，咁喺建造议会都有一个嘅建议嘅，咁包括承建商可以参与一个建造业关爱工地防疫检测服务计划啦，咁就係由一啲委派去工地嘅啲医疗团队呢去为啲工人做检测啦。咁另外呢就係一啲嘅而家现行嘅社区检测中心啊，或者自己攞一啲嘅样本包去做深喉唾液测试啊等等。你哋对于呢啲嘅一啲唔同嘅方法有冇咩唔同嘅意见？ 都系咁讲啦，我哋即系希望做呢啲检测，做呢啲嘅活动啊或者行动啦，做检测，希望就系、是，因为我始终我哋日薪工，我哋唔希望政府就系因为我哋疫情关系，即系好大喺地盘度大规模扩散，希望我哋做呢、這个检测，希望就系唔好俾政府停我哋个行业工。因为我哋一停工嘅，即系手停口停，我哋又分工，咁啊变相我即系你停我14日，我即系唔见咗14日嘅人工，一个月我冇咗14天，我真系头痕啦，系啦，希望就系、是、政府就检测同埋我工人揾食，两边都要顾及咯。 系，咁但系呢轮即系因为好多人走去社区检测中心嗰度检测，咁所以咧就预约又满晒啦，咁亦都系排队又大排长龙咁，咁亦都听有啲报道就系话咧有啲工人都未必好识喺网上预约啊咁，咁你哋见到有冇啲工人即系向你哋求助，咁就系话即系佢哋冇办法喺呢几日做到检测啊？ 嗱，感觉咧，即系你都知道我哋三方工人个知识水平都可能比较低啦，或者有阵时喺网上啊咩咁样，即系以我哋经验啦，之前有啲抗疫防疫基金啊咁样帮啲工友就，即系我哋工会就乐意帮工人申请啊，或者系咩嘅，佢唔识可以打电话嚟工会度点样可以帮教佢啦，或者点样帮佢啦，系啦， 其實最緊要就是政府即係可以嘅話，希望去加強啲流動警察車啊，去就直去到地盤啦，唔好即係要個工人即係收咗工，仲要即係始終我哋睇嚟勞動嘅工作，即係收咗工都比較攰嘅，你仲要我逐件嘅或者係咩？雖然一個月話做兩次或者三次，但係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希望去便利化啦，或者係人性化啲啦，咁樣做多啲檢測中心出嚟啦，咁越方便工作就嗰個工人嘅主動性就會比較強啲咯。 係， 即係希望 嗱，政府暫時為地盤工人、建造業工友做嘅一次免費自願檢測咧，即係社區檢測中心做嗰啲咧，就去到二月廿八號嘅啫。咁有冇機會？會唔會想要求佢再延長呢個免費嘅服務？ 應該咁講啦。其實最緊要都係睇翻個疫情啫，即係。近排就疫情嗰個數字，即係確診數字都繼續下降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呢個檢測嘅，希望就譬如即係短期性，如果有成效嘅，咁、或者一個月兩個月，咁之後就希望佢唔需要再做啦。 好，唔該曬吳偉良啊，佢就係建造業總工會嘅權益及投訴主任，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接近长沙环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啦，山顶广场至到加烈山道口呢一段咧，宾吉道同埋山顶道的交通咧稍为繁忙一啲噶。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贡方面咧，普通道仲系比较繁忙噶，去九龙方向的交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八加元一点二六四，人民币六点四一五，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九三，欧元对美元一点二一六，澳元对美元零点七八，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二六。港金报16830蚊，比上日收市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22.85美元，卖出1824.2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就九龙入口近隧道入口范围就多车少少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是较为多车一些。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多车，现在龙尾康庄道桥面的。港岛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宾吉道那段就仍然是比较多车的。九龙区路面情况，油麻地的窝打路到渡船街交界，因为有些紧急的维修。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渡船街尖沙咀方向分别是封闭部分的行车线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请特别小心了。牛头角道那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所以有新的安排的。现在车辆就可以在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去康宁道去观塘道的。新界方面，马鞍山的西沙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斜下村至到十四乡段多车的。马鞍山的西沙路去沙田方向，近斜下村至十四乡那段就比较多车。而西贡的大网仔路去九龙方向，近普通道至到福民路、惠民路回旋处仍然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锦田公路高埗村去元朗，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现正努力在入境路防疫加强检测，但面对无日无之的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 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 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同心合力消除这个隐患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时间来到傍晚的6:40了，金文峰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大吉大利，万事胜意。 是，多谢晒先啦。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喺疫情下边，咁希望嚟紧一年咧，香港政通人和啦。 系啊，因为都疫情都叫做都影响晒全世界人嘅生活啦，咁所以都真系睇下咧，可以几时个疫情咧真系正式过去咧，大家可以回复翻正常嘅生活啦。 吓， 不过过年期间咧，唔知阿金文峰都有冇个体会，就系、是。好多长辈咧都会关心啲年轻嘅一辈，未结婚嘅就问你啊，几时结婚啊？啊，当埋今年利是好停咯，下年到你派咯咁样。好啦，到咧就系结咗婚嘅后生一辈啦，咁啲长辈又会关心啊，几时生翻个啊，俾啲长辈抱下孙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问题噶。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喺屋企里面都听过成咁。咁啊，啲年輕嘅一輩咧，咁啊，即係當然可能各有自己嘅原因啦。即係如果真係未生育嘅話，有自己嘅原因啦。又即係可能礙於呢個長輩面前咧，又未必真係如實咁答曬啲答案出嚟噶。不過金文峰，即係你自己睇啦，即係而家見，即係成日都話咧，香港個出生率咧係下降嘅嚇，出生嘅數字係下降嘅。咁你見到咩原因咧？係咪即係好多嘅唔同嘅經濟啊、政治、社會環境一啲原因都可能令到即系香港嘅一啲生育率系会有所影响 咧。咁就你啱啱讲嗰啲原因都一定会有噶啦，特别系我谂长期以来呢段时间都系呢个经济原因系比较一路都系影响住即系年青人嗰个谂法啦，即系究竟生唔生小朋友。咁如果再近期少少，即系我哋香港嗰个社会状况啦，即系有啲人甚至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引起呢个最新嘅移民潮。咁啊，移民潮底下更加可能香港嘅年青人咧都未必想喺度生育啦，咁样。咁我谂政治同埋经济嘅原因咧都会有嘅。 嗯，都有啲数字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翻嘅，因为咧早前啊，就喺1月31日嘅时候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写咗一篇网志，咁都讲到话咧，即近年嘅出生数字咧系见到即越益下降啊。咁见到咧就系嗱，譬如系2014年啦吓，咁就讲紧个出生数字咧就系61,000几。 去到咧2019年咧，已经得翻咧53,000+，已经跌咗13%噶啦。咁如果睇翻咧，就2020年头11个月。更加咧係再比舊年同期咧係下跌。咁2020年嘅頭11个月咧，只係有40,369名新生嘅嬰兒。咁睇翻同期嘅死亡數字啊，即係唔好意思，新增頭都要講，因為都即係關乎到我哋香港嘅人口變化。2020年頭11个月嘅死亡人數咧係46,000+，咁即係話咧香港第一次嚇出現咧呢個出生數字係少過死亡嘅數字嚇，嘅人口咧可以話出現一個負增長嘅情況。 系啊，咁我哋其实已经睇到啦，即系你特别啱啱你讲近呢几年嘅数字叫做急跌添啊，即系出生数字，即系由60,000+去到50,000+，去到而家话头十一个月40,000，但系我哋估计都唔会上得翻50,000噶啦，即系最后第12个月嗰个数字。咁所以你见到呢两年嗰个人口出生，即系香港嘅出生人口咧，系会跌咗好多。咁啊，死亡嗰、那个即系唔好意思啦，新征头，但系叫做平缓咁样上升啦，因为人口老化嘅关系。咁啊，其实就本身咧就。我哋一路都關注呢個問題，點解咧？就係講緊，即係當我哋出現呢個叫做人口呢個出現咗交叉之後咧，咁就會係嚟影響緊我哋嚟緊可能大概20年之後嗰個勞動力，因為你會見到即係人口不斷老化，跟住你出生人口少，咁樣你自然就冇人即係接班啦。我哋成日所謂嘅，咁但係雖然我哋就其實講緊咧，就係話早十幾年前真係有呢個叫。無論是雙飛鷹定單飛鷹也好，即是有些新移民下來叫做在勞動力上面補充了人口，否則呢我們的勞動力呢是可能是更加比我們預期更加快呢是會是下降。其實對長遠來說，對一個城市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長遠來說，那個人城市的勞動力可能會受到影響，更加短期嘅咧，可能係呢，即係譬如今呢幾年嘅出生數字都少嘅時候，最短期嘅影響就係佢哋可能要去入學啦、讀書啦。咁佢哋嘅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至大學嘅全部啲學額規劃咧，政府都要再諗過曬，因為即係嗰個學童適齡學童嘅人數咧係咁樣下降法嚇。咁啊睇翻咧就以呢、這個2020年啊，鼠年啦嚇，咁雖然話係雙春兼闰月啦，咁但係咧就羅志光都引述個數字，就係話咧頭11个月嘅註冊結婚數字都比2019年嘅同期咧係下跌咗超過40%。咁2020年上年呢，咁都因为係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呢都同埋个经济状况都唔好啦，咁所以呢预料呢今年嗰个嘅生育率咁亦都会係进一步下降，咁睇嚟个危机呢已经係即唔係淨係今年嘅事啦，就睇嚟呢可能会係嚟緊呢都有好几年呢都会有咁嘅影响喺度。佢篇网址仲咁讲啊，咁有咩方法即大家都会问啦，有咩方法可以鼓励生育呢？罗志光篇网址就表明就话，政府咧系冇一个鼓励生育嘅政策吓。佢话无论咧系政府2013、2014年嘅一啲人口政策文件咧，都冇咧提出鼓励生育嘅政策。2015年咧就系当时有个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啦，发表咗一个报告，都讲到话咧系政府系无意干预个别家庭生儿育女嘅一个决定。咁政府就冇呢个鼓励生育政策啦，但系见到人口出现一个咁样嘅变化嘅时候，首次出现一个交叉嘅状况，我哋系咪需要去关注一下，需要去到一齐讨论有咩方法去到改变呢个状况呢？ 其实绝对是有需要的，即是你讲返其实政府是不是纯冇鼓励或者唔鼓励人哋生育呢？其实如果大家回顾返早期，譬如上个世纪80年代嗰阵时呢，就其实讲緊叫人冇生咁多，因为嗰阵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哋人口增长得太快啦，我哋其他嘅资源未必跟到。咁所以家教会嗰阵时就会有好多口号叫人啊，不如生两个至三个就好啦，冇生咁多个。所以政府其实是一直有鼓励或者唔鼓励。咁所以我到就好奇怪啦，到而家今日政府就我哋从来都冇諗过去鼓励，但係偏偏而家其实正正係政府需要去鼓励香港人去生育嘅一个时间。 你的电话是1872311，不知道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就是适合生育的年龄呢？大家有没有生育的计划呢？又或者家里都可能有些适合生育的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们又怎样想呢？都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请来一位学者跟我们一起谈，就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教授。叶兆辉教授你好。 叶教授你好。 两位好。 我们 哋逐步講啦。咁首先就係講話，即係今年2020年啦，相信就會出現一個這個死亡數字高過生育數字嘅一個情況，係出現一個交叉情況，第一次嘅。點樣睇呢個問題呢？ 我諗呢個就係一直以嚟咧，我哋都話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咧，但係咧就對社會啊，或者對政府嘅政策，可能嗰個敏感性咧都唔係好大嘅。咁其實即係整個出生率嘅減少咧，已經唔係話依一兩年所發生嘅事啦，係由1980年開始，我哋嗰個總和生育率就係2.幾，而家就跌到去1.0嘅啫，即係話每一個女性喺佢個生育年齡裏面咧，就只係生一個小朋友啦。which is 就係即係咁多嘅發展中嘅城市又好，或者係發達嘅城市裏面咧，係最低啦。咁而再加上我哋人口老化啦，咁嗰個死亡人數不斷咁增加嘅時候咧，而家到2020年特別咧，就係話嗰個死亡人數係多過個出生人數，只係話如果起冇移民嘅補充底下咧，就香港咧已經進入咗一個叫負人口增長嗰個年代啦。which is 就喺日本咧，就都係10年之前都會面對一個，即係已經開始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咁其實對日本嗰個經濟啊發展啊，就各方面我哋都睇到嗰個影響嘅。咁而家喺香港嚟講嘅時候咧，好啦，即係你無論你自己做又好，不做都好，但而家就真正嚟到香港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回應，去真係能夠使到香港係能夠可持續發展呢？而呢個人口本身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 教授，你就自己都研究人口嘅情况啦，同埋人口政策啦，亦都坐过政府嘅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啦。你见其实呢啲嘅生育数字下降、生育率下降，受住乜嘢嘅因素影响咧？吓，咁其实即系你话疫情打击，咁其实头先你讲啦，即系过去嗰几年个生育数字一直下降啦，咁唔系完全系即系经济嘅问题啦。咁系咩问题会导致生育下降？ 我谂系成个大趋势嗰、那个。即係隨住我哋女性嗰、那個無論係嗰個教育程度啊，或者嗰個就業率啦、啊，就增加嘅時候，同埋一個小子化嗰個情況咧，咁其實就唔單止喺香港，其實喺亞洲嚟講，譬如喺新加坡啊、喺南韓啊，或者喺台灣啊，一直嚟講咧，就嗰個人口嗰個小子化個情況係幾普遍嘅，就只係話咧，就算我結咗婚之後嘅時候咧，都未必咧就一定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人口數目咯，咁所以其實那個經濟問題是其中一個就是考慮因素的。咁我哋家計會嗰陣時做咗一個調查，都覺得一個社會環境啦，同埋一個即係要去養兒育女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嗰個財政嗰個負擔嚟嘅。所以以致到咧，我哋整個嗰個人口嗰個數目咧，係不斷都係收縮緊。 是啊，葉教授，我都想問一問啊，即係羅志光其實佢喺網誌度咧就強調政府嘅政策咧就冇去鼓勵人去生育嘅。咁你自己其實都坐過相關嘅委員會啊，即係你自己嘅委員會裏邊同政府官員即係打交道嗰陣時候，其實你覺得政府嘅官員佢哋嗰個態度係點樣咧？對香港人口政策？ 其實我諗佢哋即係我就係覺得係有啲比較被動嘅，因為其實我哋都相信，即係話如果嗰啲人已經係決定咗唔生育嘅時候咧，你就算俾幾多錢都好嘅時候咧，就好難令到佢哋生育。但係而家有一樣嘢，我哋就話你可以清除咗一啲係想生育嗰啲婦女嘛。咁所以我話即係其實喺政府嚟講，喺當時嗰個人口督導委員會裏面，我哋都有傾過點樣去製造一啲比較家庭友善嗰個工作間啊，譬如我哋講到就將嗰、那個所謂婦產假就去增加，或者係喺整體無論係喺個稅率上面啊，即係對家庭嗰個支援係緊要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就話係我哋唔可能即係政府隻手咧可以伸得咁長，就係要令到有啲人結婚咧就都可以結婚，但如果有啲想結婚嘅人，如果我哋喺政策上面可能夠做到一啲工作，係舒緩咗或者能夠清除咗呢啲障礙，呢、這個我相信都係一個政府一個即係話係關心民生嘅政府係需要做嘅工作啦。 我留意到咧，羅志光局長喺個網誌都講話 隨住香港嘅經濟環境咧，就係遲啲即係疫情過去，可能轉好咧，佢就預計2022或者係個生育數字或者會有所上升。咁同埋咧就係2024年咧又到龍年啦，咁有呢個龍年嘅效應。咁相信個生育數字都會反彈啊！你同唔同意呢啲嘅預測啊？ 我諗係唔係好實際啦，因為我哋見到喺龍年效應嚟講嘅時候咧，當我哋之前我哋1988、2000同埋2012嘅時候咧，個龍年效應咧只係將嗰個生育嘅時間咧就係改咗一啲就褪前啊，或者一啲就褪後啊，但係喺整體嚟講咧，嗰個生育率咧係冇增加到，所以我諗即係而家我哋已經要接受一個事實就話，香港嗰個死亡人數咧。就喺未來嚟講嘅時候咧，一定咧就會多過出生人數。我唔相信咧有咩方法會令到即係嗰啲即係突然之間我哋嘅出生率咧係會增加嘅。係反而我覺得係點樣係喺呢個情況底下，令到成個社會、成個人口發展係能夠因為呢個情況底下。仍然可以再持續發展咧，譬如我哋講緊嗱喺呢個輸入移民啦，即係點樣好有戰略地嘅，係能夠令到嗰、那個老人嗰、那個所謂個撫養率就唔好大幅度增加啦。譬如我哋講緊喺嗰個工種上面，我哋一方面人口個勞動人口冇增加到，但係如果我哋能夠令到佢嘅生產力係增加嘅時候咧，亦都係能夠會補充翻我哋人口缺少所產生嗰個問題啦。譬如我哋講緊自動化或者係其他嗰個工種，令到我哋嗰個所謂個 productivity 即係嗰個生產力啊，係能夠去。補充翻我哋嘅人口不足嘅緣故咧，就都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啦。 係，咁我都想問一問葉教授咧，因為其實啱啱都提到，即係嚟緊長遠咧，即係我哋都估計，即係嗰個人口嗰個出生唔會話有一個好大嘅反彈啦。咁其實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即係啱啱同時我哋都見到個死亡率都係平緩咁樣上升緊啦，因為人口老化。咁其實我哋仲有冇咩政策？即係譬如你曾經喺啲委員會提過，但可能政府當時唔係咁接受啦。你覺得而家其實再重新提翻出嚟，政府有可能會去考慮嘅咧？ 其實我哋都一直講緊，譬如我哋一啲配套啊，譬如我哋關於呢個嬰兒照顧嗰個服務啊，咁其實我哋喺舊年嚟講都做咗一個研究嘅，咁咧就係都睇到其實喺香港呢一方面係好缺少嘅，即係話當然後我哋原來全香港得2000多個位嘅啫，但係我哋每一年咧仲有係有40000多個 baby 就。即係出世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如果喺支援上面係能夠做得到多啲就會好啦。而另一方面，我哋講到關於嗰個住屋環境啦，咁就的而且確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問到一啲夫婦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唔係唔想生，但因為住屋個環境實在太細啦。而另一方面，佢亦都想提供個好嘅成長環境俾啲小朋友嘅時候咧，所以咧佢一係咧就即係生一個或者就甚至因為冇唔能夠提供個好嘅環境，以致佢哋決定唔去生添。咁所以點解有冇可能喺住屋嗰方面係能夠係去用多少少心思，即係能夠去做到一啲做工作，係令到想生小朋友嗰啲父母係令到嗰個擔心上面係能夠去清除或者減少咧？ 係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啊，聽眾咧都可以就住而家嗰個嘅生育率下跌嘅問題咧，就係打上嚟咧，同我哋發表意見嘅。嗱，我哋繼續訪問阿葉教授啦。嗱，葉教授，其實咧就頭先你都講話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去補充翻啲人口咧，就係策略性咁去引入一啲移民。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譬如係香港已經有係內地嚟嘅家庭團聚啊，或者係啲嘅技術移民啊等等呢啲嘅計劃噶啦。咁其實你仲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去到補充翻人口咧？咁 嗱，因為而家喺香港未來一兩年所面對嗰個挑戰咧，就除咗係我哋出生率低咧，就嗰個移民人數咧，我哋會估計咧會上升得會比較比以前係快嘅，即係我譬如我哋因為其他國家好主動地向香港一啲年輕人去招手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喺呢方面都要做多少少嗰個功夫咧，即係你一方面你要去吸引外來人就嚟。 就嚟香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減慢本地有高質素嘅人唔好咁快走，或者走得唔好咁多嘅時候咧，其實對香港嚟講咧就都係重要嘅。因為而家我哋發覺睇到未來嗰兩三年或者五年之間嗰、那個移民嗰個情況咧，究竟係點咧？其實我哋掌握得唔係咁清楚嘅，但係會想象中咧就會比之前咧係會更加多，同埋係更加闊嘅，即係佢去走嗰啲人。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時候，我哋有冇可能去做到一啲嘢，係能夠令到啲人係能夠安心，係能夠留喺香港做工作同埋居住咧？呢樣嘢係緊要噶啦。 嗯，你覺得政府有冇需要再就住而家嗰個即係社會環境啦？可能有一啲嘅香港人會去到其他國家移民啦，咁樣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你頭先都講啦，因為樓價貴啦，或者喺住居住嘅環境比較細啦，咁就但呢啲都比較結構性啲嘅問題啊。咁你覺得政府有冇需要去到就住呢啲最新嘅情況做一次新嘅一次檢討，或者係做多一次人口政策嘅一個諮詢，去到讓大家點去諗下點樣去處理呢個新嘅挑戰咧？ 其實我真係覺得喺其他國家，無論新加坡又好、南韓又好，其實佢哋好對於人口個發展咧，佢哋係擺咗係一個好重要嗰個位置嘅。咁但係當即係你有時聽到政府嗰個回應嘅時候，就覺得都唔關佢事，或者佢都好似冇乜興趣去處理咧，就我呢個係有點令人失望嘅啦。我諗即係話，其實佢有效地去即係去檢視同埋去監察個人口流動咧，係每個城市我哋要發展嘅時候咧，係一個好必要性嘅嘢。尤其是再加上而家再加上係面臨一個咁大嘅挑戰嘅時候，咁起碼你自己要有一個比較更加好啲嘅掌握。譬如喺未來嗰三年五年，究竟香港本地嘅居民佢哋會或者打算會走個情況係會係點啊？或者然後喺嗰個出生率或者喺呢一方面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知道一定会跌噶啦，但有冇一啲办法系可以能够去帮助一啲系想生小朋友人系能够做得到？因为如果有个家庭嘅时候咧，你就会令到系嗰啲人会愿意留低嗰个情况咧，就会系比较高嘅。 好吓，好啊，多谢晒叶兆辉教授，多谢你吓。系叶兆辉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嚟噶。咁头先都就住而家即系补充人口嘅啲方法咧，就提供咗啲意见啦。大家又点样睇咧？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转头咧都会系有机会都可以听下大家嘅电话，讲下大家究竟有冇生育计划咧，系有咩方法咧？欢迎打嚟啊！ 检测安排又强调，近日确诊数字少，只系属于短暂现象。喺复工复课之后，疫情可能反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一个北韩男人越过江原道东部非军事区以南的平民管制线进入南韩，正系调查动机，目前未发现北韩有异常动向。南韩当局表示，军方凌晨四点几透过监视设备发现一个身份不明男人向南越过有关的平民管制线，军方立即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戒令，投入作战兵力搜查，到朝早七点几找到那个男人。当局借对他展开调查，包括他是否有归顺南韩的意图，以及怎样越过戒备森严的边界，不排除他是透过海路偷渡入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现时覆盖华南北部的一道云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明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消息，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天马苑对出嘅快线啦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近住福群道车多，去宏丰台的龙尾排到去光明台的。另外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比较多车，在西贡普通道近住惠民路回旋处仲是交通繁忙的，去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大网仔路近柏宁顿花园。福民路出去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去惠民路近游泳池。提一提大家，窝打老道有路面维修，窝打老道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渡船街至上海街的慢线，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窝打老道的快线是封闭了，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金文峰啊，跟住落嚟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想再倾一啲咧同生育有关嘅话题，不过就唔系讲生育率啦，系同生育咧同埋呢个疫情咧相关嘅话题嚟噶。咁因为咧即系疫情都持续咗一年啦，一年有多啦。咁其实见到咧就喺疫情期间咧。其實一啲公立醫院咧，就係佢哋啟動呢個嚴重應變級別啦，所以一啲嘅問題、一啲嘅情況、呢個服務咧，都可能會有所影響。例如咧，就係呢個陪產就要暫停啦嚇，咁同埋呢一啲嘅產前嘅運動啊、面談啊、產後嘅啲課程咧，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需要取消。而即孕婦生產嘅過程咧，亦都咧有一啲嘅，譬如止痛嘅一啲措施咧，唔能夠做到，即譬如笑氣嗰啲，唔能夠俾啲孕婦去到吸住。咁所以變咗咧，都令到好多嘅一啲孕婦嘅生產嘅過程啊嚇，前後嘅護理啊等等問題咧，都可能受到影響啊。金文峰，你點樣睇呢個問題咧？直至到咧一月咧。中咧嚇，一月中先至叫做有限度咁去恢复呢个陪产服务。咁啊，就讲紧个陪产者咧，就要喺出事咧三日内做过检测嘅一个阴性证明，先可以入去医院陪产吓。咁但系咧，即系过去嗰一年冇得陪产，可能对孕妇嚟讲真系好大影响。 系的确系好大影响。即系我讲自己少少经验，即系我女女都系年几前出世啦。咁样其实即系特别系嗰个妈妈怀孕期间咧，其实都需要好多陪伴。然後咧，即係譬如之前之後嗰啲上嘅課程啊、上嘅班咧，即係譬如出咗世之後教你餵哺母乳嗰啲啦，或者係點樣去照顧初生嬰兒嗰啲，其實好多嘢即係特別係新手嘅爹哋媽咪，即係佢哋係好需要呢啲去指引或者指導嘅。咁啊，當然啱啱包括你講嘅就係話，可能如果佢真係可能未必順產，可能要開刀，可能又未必做個手術，咁佢可能要更加需要多嘅支持。咁所以其實孕婦喺嗰段時間，或者甚至唔好講孕婦，食爸爸啦，都係好需要即係互相去扶持。咁所以冇咗呢一啲嘅咁嘅安排咧，係會令到我覺得孕婦咧係會有好多精神上嘅壓力，咁亦都未必對佢哋將來嘅發展係好。特別係我哋而家知道，即係產後抑鬱呢啲咧，其實對孕婦嗰個傷害可以好大嘅。咁所以的確係會有好大影響嘅。如果取消咗呢啲安排，雖然即係我哋明白疫情係有一啲。特別的安排，但係呢樣嘢我相信即係我哋要特別關注，可能啱啱出世呢一年，因為呢啲安排而生育嘅婦女，佢哋缺乏咗呢啲咁嘅安排之後，要 追蹤翻佢哋嗰個精神狀態會唔會有特別嘅差嘅情況出現， 都有啲醫學研究講話咧，即疫情開始咗之後咧，產婦嘅產後抑鬱嘅比例咧都係多咗嘅，即比疫情前係多咗嘅。都唔知道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係就係過去一年啊，咁就喺疫情期間喺公立醫院產子嘅一啲個案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咁各位對於呢個過程啊，有冇咩嘅分享都可以同我哋打上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嗱，電話旁邊咧就是、我哋揾到一位咧，就係舊年二月喺公立醫院生仔嘅一位媽媽林小姐啊。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你好 ，Hello 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嚇。嗱，舊年二月生啦，咁即係話嗰陣時已經係冇陪產同埋即係一啲嘅產前產後嘅服務咧，都係停頓咗噶啦，係咪啊？ 冇錯，係即係應該算係第一批。停咗嘅妈妈， 不如我哋逐个部分去讲啦。其实产前服务，产前服务啊，即系嗰啲陪产检啊，嗰啲有冇因为疫情嘅关系而受到影响呢？ 如果讲紧产前检查嘅，就即系我所知就应该冇。但系你话讲紧佢哋提供一啲额外嘅讲座啊，一啲譬如孕妇即系临生产前有啲嘅按摩嗰啲课程，佢哋都停晒咯。 嗯， 我临生嗰阵时， 对你会有咩影响噶？ 其实因为同埋佢有啲讲座，应该当时都系停咗。因为如果我系新手妈妈嚟嘅，我系第一胎，跟住有好多嘢我完全唔听，我系唔会知道。即系就算你上网睇，你都唔睇得好多咁样，系咯。 咁嗰陣時會唔會話特別緊張呢？即係話其實因為你啱啱都講你係新手啦，跟住就可能好多產前一啲你話即係可能幫到你嘅一啲課程或者講座冇咗啦。咁其實嗰段時間個壓力會唔會好大呢？ 其實都好迷茫，因為佢話停咗，咁佢就好啦，停咗。但係其實你係坊間，我係即係唔知有咩渠道可以揾翻呢啲課程，咁都係睇啲大家啲媽媽個 share 咁樣，即係有時即係佢哋有啲文章或者有啲片咁樣，大家分享經驗咯。最後， 好啦，講講生產個過程啦。咁其實已經即係你生嗰時啊，咁亦都係冇咗呢個陪產噶嚇，即係丈夫或者其他家人都冇得陪你去到生產啦。咁其實對你嚟講有幾大嘅影響啊？ 其实入到去系即系入到产房嘅时候，即系或者去到后产房嘅时候，系完全劲无助啦，因为你完全唔知道个过程系点啦，亦都唔知道自己要痛几耐啦。跟住即系我谂我系好快一入到去已经系好惊啊，亦都系咁喊啊咁样。跟住同埋因为我 B B 太细，所以我好快就已经直接落咗产房嗰度系吹散啊咁样啦。咁、那个过程，因为如果你喺后产房都仲有得用电话嘅嗰啲妈妈，但系我喺直情落咗产房嘅时候，系电话都收起晒，系佢会话有电话俾你打俾屋企人啦。咁但系其实应该系成个产房里面咁多妈妈系 share 一部定之两部电话，你都唔会话系咁24小时霸住部电话咁样咯。跟住所以我谂我整个过程留咗喺嗰度24个钟又多，咁我就打咗，其实我谂打咗3-4次电话俾老公咁样咯。 咁喺生产嘅过程之中啦，咁可能头先都讲啦，一啲嘅止痛嘅选择咧，都可能咧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就受到影响啊。譬如咁，你嘅情况又系点样噶？ 当时其实一早已经见到有啲妈妈话冇晒笑气咁样嗰啲，跟住入到去姑娘都话系啊呢啲冇噶啦，你冇得拣噶啦咁样。跟住我同埋我都知道如果系打嗰啲无痛针会即系可能会对 B B 有影响。咁初初我都好坚持嘅咁样，但系即系你冇办法啊，你自己一个喺入面又冇屋企人陪住，跟住我到临尾都已经即系。凌晨時分我都已經係咁嗌姑娘，我唔得啦，我要打針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係要打即係無痛嗰一隻針，係好似要麻醉師嚟咁樣，跟住佢都話要等到朝頭早先 call 到人咁樣咯。跟住我就即係白痛咗咁多個鐘，又冇啲舒緩嘅方法咁樣咯。 嗯，咁係咪話即係根據報道所講啦？喺生嘅時候都要戴住口罩係咪啊？你係咪咁？ 冇錯，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就冇乜挣扎，但系我有听到有妈妈系话佢哋系劲挣扎嘅过程，之后跟住即系可能露咗 少少個鼻，姑娘都已經即刻幫佢戴翻好個口罩。但係其實嗰個過程你係勁辛苦，即係你痛到會係咁嗌啦，又會個人攣嚟攣去扭嚟扭去嘅時候，即係其實個口罩跌咗落嚟都好正常，但係就話姑娘會即刻幫佢戴翻咁樣咯。 嗯，好啦，咁跟住产后咧，产后都头先都讲啦，有啲产后嘅服务噶，咁系咪因为疫情嘅关系而冇得再做咧？ 产后嘅服务，妈妈本身系有个即系应该系阴道咁样嘅检查啦，咁佢都一出院已经同你讲冇噶啦，你自己去 book。私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唔系好多个妈妈都真系负担得到出去私家嗰度检查，即系我自己都冇出到去私家嗰度检查，所以即系我都唔知嗰个复康嘅过程系好唔好，即系我自己觉得冇痛啊，咁我就算咁样，即系可能其实系可能要到如果我会再生下一胎，或者我会发现到咩妇科问题，我先会察觉到咁样咯，即系我就觉得呢样嘢系唔系几好咁样咯，同埋讲紧即系产后其实 B B 会去母婴健康院，其实系有啲例行嘅检查会做，但系而家就变咗好似入到去就系度高磅重，唔系冇度高先，即系磅重咁样，跟住打完针就走啦，基本上连见姑娘都冇乜见咁样咯，讲两句就叫你啊，你可以走啦，翻去啦咁。 关心下你而家情况啊，你而家嘅身体啊、心情啊、B B 健康啊，都点样啊？ 我 B B 系健康嘅咁样，不过我自己就会觉得心情上有时即系会谂翻起母先生陪产啊咁样嗰啲，其实我都仲会即系好唔开心啊，即系有时我都会喊嘅咁样咯。 好啊，咁保重啊，咁新一年都祝你同 B B 都健健康康啊 ，B B 快高长大啦，希望 系。好多谢林小姐吓，咁林小姐刚才都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故事啦，就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咧，喺公立医院咧就系产子噶，咁当时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好多服务咧都系冇得做，咁啊唔知听众咧就系电话旁边，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多啲类似嘅情况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就住呢个情况咧，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医管局嘅妇产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欧阳锦全啊，欧阳锦全你好， 系欧阳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 哋，我哋刚才都听到林小姐嘅个案啦。咁虽然一月中开始咧就已经系恢复翻有限度嘅呢个陪产服务啦吓，咁但系咧就的确咧过去一年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好多产妇都系冇得陪产或者冇咗呢啲嘅服务噶。有冇去追踪翻呢啲相关嘅个案啊？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啊？ 冇嘅， 系咁有冇话即系其实一啲嘅疫症嘅后遗啊，都会见到，即系譬如咧我哋都见到有啲嘅医学嘅研究都讲到话，咁其实咧就系呢个嘅产后抑郁嘅情况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由过去11.9%咧，就上升到14.4%啊。咁其实医管局有冇啲嘢去支援呢啲真系产后抑郁嘅产妇咧？ 我谂你哋系讲紧玛丽医院出嗰个医学研究报告啦。咁其实嗰个报告咧，就我谂要澄清翻啦，嗰个数字或者嗰个百分比咧，就唔系讲紧有产后抑郁嘅妇女嘅，嗰个唔系一个诊断嘅指标嚟嘅。嗰个只不过系一个我哋系产后普遍用喺产妇身上一个筛查一啲高危嘅产妇需要去跟进，担心佢有产后抑郁。去做嘅，咁我睇翻嗰个研究报告，其实佢讲紧就系话产后第一日咧，去做到个比率就系14.4%，比起往年即系、就是、一年之前冇呢、這个停晒陪产嘅时候11.9%。咁佢亦都跟进翻呢一堆咧，其实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做到嘅比率已经冇明显分别噶啦吓。咁我估就唔系话真系多咗有产后抑郁嘅妇女，只不过就系我会咁样去睇啦。其实嗰个研究基本上就系、是。反映在疫情中間咧，其實生產過程對產婦嗰個壓力係好大嘅。咁佢產後第一日就好明顯，大家睇得到嗰個分數係高咗，即係佢嗰個情緒啊，其他嘢咧係令我哋擔心要去跟進。咁睇翻一個禮拜之後，其實已經冇大分別。我估係幾方面啦，屋企人，譬如你一個禮拜之後出咗院啊，好多嘢都會幫得到咧，就會舒緩翻嚇。咁但係我同意嘅，即係疫情中間其實我明白就係好多產婦或者屋企人咧。承受嘅壓力好大嘅，好多未知啊，好多嘢會有時會改啊，有時會成啊。咁我估大家都經過過呢一年喺度學習緊啦嚇。咁我哋嘅同事即係包括前線嘅助產士啊、醫生啊，咁都一路摸索緊。即係講得衰啲，其實個陪產就係、 又停過又開翻，咁就今年一月開翻，我估我哋嘅大方向啦，都係唔會有特別原因，應該都唔會再停噶啦，咁樣啦。 吓、啊、咁其实而家一月开始啦，咁啊其实公立医院都系有限度咁去恢复翻啲陪产服务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咁啊陪产者都有啲嘢要遵守嘅，譬如话咧系要出示三日之内嘅阴性检测证明啦。咁但系实行起上嚟又点样咧？咁因为其实都譬如话有啲孕妇、有啲产妇可能系即系一啲紧急嘅情况啊，即系或者早产咗咁样，咁可能佢个陪产者，譬如丈夫咁，佢未做得一次检测噶，有冇都遇上呢啲情况啊？ 嗱，我听翻即系综合翻，我攞翻啲前线同事唔同医院嘅意见，其实个过程系顺利嘅，反而我哋预计唔到嗰个樽颈唔系呢度，即系其实好多有心要陪产嘅丈夫啊、家人啊嗰啲咧，其實佢喺呢方面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大部分即係好少係因為真係個老公出示唔到嗰個陰性報告做唔到陪產啊，反而個樽頸咧而家就係有個別啦，個別嘅產婦就可能或者入院嘅時間係咁啱唔 match 得到，因為而家你都知就係話，其實嗰啲產婦我哋係要佢做過一個入院篩查陰性啦，我哋先俾個老公去陪。咁但係個別醫院喺呢一方面而家做緊嘅就係佢唔會個個鐘頭開機，可能要配合返一 lock 一齊做。咁變咗有啲產婦譬如真係佢個產程好快嘅，入咗嚟兩三個鐘即刻生呢，就個報告出唔到就陪唔到啦。咁呢方面我估都要大家體諒返，即係我哋嗰、那個檢測服務都係有個限制喺度啦。咁就如果真係要想陪產嘅，我都提一提就係、是，即係起碼而家聽收音機嘅產，即係孕婦都就係盡早，你少少見紅啊、肚痛啊，盡早入院，即係唔好等到最後一刻。即係你預入咗院，可能要六個八個鐘先至嗰個篩查報告先出得到都唔定嚇。 咁如果做唔切篩查嗰、那個產婦個情況係點樣㗎？ 冇得賠㗎啦，冇得賠。 Okay, 好 抱歉， 暂时 都冇得 赔。阿杨医生都想问一问，其实而家即系当然，你啱啱都提过就系话，那个之前即系玛丽医院嗰份报告咧，即系虽然话睇一日可能个数字比较高少少，有个高危嗰个情况，咁啊稍后一个礼拜之后就回落翻落嚟啊。咁但系你哋其实就话暂时都冇话特别去追踪翻嗰啲孕妇嘅。咁其实就住成个即系安排里边咧，即系其实你哋觉得会唔会有啲乜嘢嘢可以值得检讨或者去改善翻咧？因为其实虽然即系而家就咁睇数字咧，就话第一日就高，跟住一个礼拜回落。咁但系其实就住产后抑郁方面咧，其实会唔会就算系头嗰几日有影响咧，长远嚟讲都会对孕妇嗰个情绪有影响嘅咧？ 嗱，呢方面我就唔係好熟嘅，咁可能要請翻即係兩間大學嗰啲專家，睇下佢會唔會因應呢個課題，即係長遠會係安排一啲追蹤嘅研究，睇翻即係2020年打後出生嗰啲媽媽長遠有冇啲咩實影響嚇。嗱，我印象中咧，因為其實應該咁講，全部產婦產後咧，而家都會有一個恆常嘅篩查，就係、是、其實嗰、那個。爱丁堡大学嗰个抑郁表咧，其实全部产妇都会用嘅，即系其实系佢系十条问题嚟嘅吓。咁、应该话所有产妇咧，我哋喺产后服务，即系就算话健康与母啊之如此类，有啲都会用翻电话嘅访问咧问翻。咁我综合翻嚟睇翻嘅同事嘅俾我嘅反应就系、是，其实个比率冇特别高度吓、即系同翻再对上一年吓、即系嗰啲高分嘅要跟进嘅都系差唔多。咁變咗我就唔係太擔心，真係話有一堆我哋而家係遺留咗喺個我哋唔知道係好高危產後抑鬱。咁可能呢度都仲要呼籲翻啲屋企人啊，譬如先生啊嗰啲去留意翻啦。即係其實產婦產後可能頭嗰一兩個月冇嘢，可能半年你都要留心翻，就係佢個情緒啊，其他嘢會唔會係波動得好緊要？如果真係有擔心嘅，就早啲揾翻醫生去睇睇。详细检查翻 咁头先阿林小姐都讲到话咧，即系佢嗰个止，佢生嗰时咧个止痛选择咧，咁譬如话笑气咁样唔能够闻啦，咁同埋咧要喺产房嗰度戴住口罩嚟生。想请问而家嗰个嘅情况系咪都一样啊？有冇咩嘅改变？又或者有冇咩改善嘅空间 啊？其实戴住口罩嚟生咧，這个就系、是即系总体医院一个防疫嘅指引嚟嘅吓。咁我估個空間就係可能真係要同嗰啲防感染專家去傾一傾，就係、 有冇放鬆嗰、那個嗰、那個空間喺度啦？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其實笑氣咧就應該咁講就。其實我哋係唔鼓勵用啫，就唔係話一定唔準用嘅。咁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如果你兩樣其實係相抵觸嘅，即係我又要戴住口罩，跟住又要聞笑氣，其實唔得。即係我每一下又要除口罩，又要吸嗰、那個聞氣嗰、那個去貼面嘅，嚟到等佢唔好漏。咁嘅情況就係你可能一分鐘就要除，一分鐘又要戴。其實長即係呢個過程中間係會，即係我係擔心嗰、那個。防感染嗰個措施，即係落實唔到啦嚇。咁、其實就呢、這個應該咁講，個笑氣其實冇，我諗係疫情初期啦。疫情初期大家對於嗰、那個擔心嘅程度高咧，所以就可能一刀切就停曬。咁但係而家經過咁長時間咧，其實大部分產房嘅前線同事咧都知道咧，其實個笑氣如果真係，個產婦好想用咧，都係希望盡量配合。所以當然我哋唔鼓勵，因為仲有其他啲啊係非藥物性嘅，譬如有而家如果有陪產嘅，可以先生幫佢按摩啊，或者如果真係麻醉科醫生嗰度可以人手方面做到無痛分娩啊嗰啲咁樣，其實都幫得到咯。 嗯好啦，頭先都提到話咧，係一啲嘅產前產後服務咧，都係疫情嘅關係咧，而係受到影響，例如係取消咁樣。咁佢頭先講啦，譬如林小姐都講啦，即係譬如一啲嘅一啲嘅產前運動啊，或者一啲嘅課程啊，作為一啲新手嘅父母嚟講，好需要嘅。咁而家都係咪仲係未做到咧？ 嗱呢個咧就因為過去嗰一年咧，其實就每間醫院嘅產科醫院啦、啊、部門都有唔同嘅一個應變措施嘅，咁就冇我話統一啊，只可以咁講就係話因為嗰、那個限聚令啦，即係大班嘅教學啊講座呢就真係完全停曬㗎啦。咁而家就因應用咗科技，就用咗譬如網上啦，有啲就係直情將啲資料擺上網等你自己去睇啦。少部分就會安排一啲叫做網上直播。啊，咁樣嘅情況去做，咁亦都有個別醫院人手方面做得到咧，就係、是、嘗試用一啲小班或者係單對單咁樣去，譬如做教授呢個按摩啊嗰啲咁樣，咁就視乎個別醫院唔同嘅人手比例啊，佢而家喺呢個應用呢個網上科技嗰度嘅前後係唔同咯，啊，咁但係盡量我哋都係預計都係。要轉做網上噶啦嚇，大部分呢啲咁樣 嚇。咁啊，歐陽錦全，你會點樣去總結翻呢一年啊？抗疫一年對於產科服務嘅挑戰咧，咁同埋即係譬如即將做父母嘅聽眾嚟講，你有冇啲咩嘅建議俾佢哋？ 其實個挑戰就係我哋好多嘢都未知嚇，咁、啊、但係知得多，我哋又擔心之餘，亦都希望盡量可以幫到啲父母啦嚇。咁、啊、就總體嚟講，我哋。產科最緊要都係母子平安，咁就希望就係嚟緊就係話，嚟緊嘅爹哋媽咪啦，咁希望我哋合家平安啦，大家都開開心心，咁中間都要大家係一個緊密嘅溝通啊、配合同埋體諒啦。咁我估呢個大環境之下，就大家都係嚟緊呢一年半載，我估個喺產科嘅服務都唔會有好大嘅改進，咁但係都要習慣翻呢個我哋叫新常態啦。 嗯，好啊，唔該曬歐陽錦全，多謝你啊。歐陽錦全咧就係醫院管理局嘅婦產科統籌委員會主席啊，今日金文峰都聽到頭先講啦。咁、其實咧即係個止痛嘅選擇咧，其實隨住疫情嘅發展咧，都有去到即係唔係話一刀切唔准聞笑氣嘅嚇，咁、都可能有，不過都有其他嘅選擇咧可以考慮啦。咁同埋即係都要最緊要係母子平安啦嚇。 咁呢個一定係最重要噶啦，母子平安。咁啊特別係可能林小姐佢一開始因為係比較疫情嘅早期，所以大家對嗰個病毒咧都唔係話真係有好大嘅認識，咁所以咧。好多嘢都一刀切，咁啊帶俾佢可能真係一個唔係咁好嘅經驗啦，喺生產喺產房嗰度。 即係隨住呢個疫情嘅發展咧，相信即係醫管局咧，咁都喺唔同嘅服務上面咧作出一啲嘅調整啦嚇。咁啊都明白咧，即係影響到多人嘅。咁但係即係之後會唔會有啲嘅改善嘅空間咧，都繼續留意住。好，我哋聽聽新聞先，轉頭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政府宣布今个星期四，即是年初七起，有条件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堂食到夜晚十点，最多四人一台。部分表列处所可以恢复有限度运作，包括体育处所、健身中心、美容院、主题公园、电影院、桌球室、溜冰场等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新增最少两项防疫措施，包括要确保使用者进入场所之前要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扫描，或者是登记姓名、电话和到访日期时间，要保留记录31日。有关处所员工要在今个月11日开始每14日检测一次。部分处所仍然要停业，包括派对房间、夜总会、卡拉 OK、泳池、麻雀洒落等。另外，二人限聚令继续维持。陈肇始话，如果疫情冇重大变化，会在短时间之内寻求行政会议批准放宽限聚令到4人。政府提醒市民，近日有网站艺务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并且声称已经将程式改写俾市民下载，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切勿信以为真。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话，不知名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可能带有电脑病毒，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市民切勿登入或者下载。发言人重申，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无需用户登记，即出行记录只是存放在用户手机，出行记录的比对和提示功能只会在手机程式内进行，个人行踪不会外泄，绝不构成私隐风险，市民可以安心使用。至今程式下载数字超过84万，参与计划的公司营场地超过7万个。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一个39岁家庭主妇，今个月9日开始发烧和头痛，今个月13日到普通科门诊求医，第二日递交深喉唾液样本。另一个患者是在葵涌消防局工作的53岁消防队目，今个月4日开始头痛、咳嗽和喉咙痛，今个月14日到博爱医院求诊。一个确诊8岁女童亦属源头不明个案，她没有病征，今个月14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14日累计新增302宗个案，包括261宗本地个案，其中81宗源头不明。另外，马加烈医院一个82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至今194名确诊患者死亡。港股在牛年首个交易日显著做好，恒生指数收市报30,746点，上升573点，创32个月新高，主板成交额2,197亿元。石油石化股表现较好，中国石油收市升超过13%，中海油和中石化分别升超过9%以及8%。金融股亦都是做好，汇控升超过7%，港交所升超过2%。本地地产和中资金融股亦普遍上升，手机设备股是做好，信宇光学和瑞星科技都升超过6%，但腾讯和美团收市跌超过1%。其他股份方面，恒大汽车升超过12%，平安好医生升超过8%，影视娱乐相关的股份亦都显著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先。较早前龙翔到去荃湾近住天马苑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的。较早前那里就比较塞车，现在因为坏车走了，所以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龙翔到荃湾近住天马苑之前快线的坏车就离了场的，交通回复畅顺。油麻地窝打路到渡船街交界嗰度咧，较早前因为有啲路面维修啦，交界位部分嘅行车线曾经封闭嘅。咁啊，头先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嗰个工程做完噶啦，封路全部开翻。 隧道方面，只是红磡海底隧道多车嘅啫。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啦，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稍为繁忙嘅。港岛路面方面咧，铜锣湾嘅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宏丰台至到光明台嗰段咧，就仲系比较多车噶。而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滨吉道亦都系较为多车。新界啦，现时咧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就比较多车。而福民路去普通道嘅龙尾咧，就去到美元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喺马路上下一秒钟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噶，所以咧一定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表現是慢， 我又覺得佢亂都是靠自己， 因為你諗沙士嗰陣其實都可以好亂嘅，但嗰陣冇亂嘅。 與其自己講，不如打嚟一齊講。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長。 同官員直接問，直接講。 覺得局長嘅表現咧， 關注優先接種嗰個問題。 呢啲智慧城市對我哋嘅私隱係究竟有 咩？咁會唔會從污水檢驗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啊！金文峰啊，我哋都倾咗两个同生育有关嘅话题啦。第一个就系生育率下降啦，第二个就系疫情期间啊，一啲产房嘅妇科产科嘅服务啊，点样受到疫情嘅影响咧？咁啊，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两个题目都可以讲下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冯太喺度，冯太你好， 冯太你好 ，Hello 你好啊，你好， 请讲啊。 系啊，我啱啱就喺公立医院生完小朋友啦 ，B B， 咁就喺今年一月中，咁啊， 恭喜晒先， 恭喜晒先，系， 系多谢多谢，咁啊咁我都想发表一下啦，即系政府其实即系嗰个措施，即系令到我哋啲产妇真系好无助，你明唔明啊？咁啊，包括陪产啦，陪产去恢复翻陪产嘅时候咧，又有好多嘅即系。嘅條件啦，即係包括就係要陪產嘅我哋嘅丈夫要去要去做檢測啦。咁但係我哋係即係完全係嚇，即係佢個政策係令到好奇怪，覺得咁我哋係順產或者係即係生 B B 係冇得預計噶嘛。咁你做咩需要我哋去做嗰個檢測咧？即係要提，即係一早就要做嗰個檢測，你冇可能預計到噶。叫我哋每三日做一次嗰、那個即係個報告咧，有效期可係三日。咁你就係即係不停喺度做咯，做嗰個檢測。咁我覺得好奇怪噶，即係嗰個條件好，覺得好，我唔明佢哋個邏輯喺邊度咯。 咁、啊、你自己嘅情况结果系点啊？有冇 嗱？好彩咧，我嘅结果就我丈夫系有陪到产嘅。咁咧就当时咧就系我自己就小朋友就开始有少少动静啦，即系要即系开始有少少迹象去即系觉得佢差唔多要出嚟啦，即系有啲见飞啊，开始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样就咁啊留意到开始觉得咁系时候即系到我啦，应该要咁啊，我就即刻就。立刻我就叫我丈夫就去點啊，自己俾錢啊，嚇、 嗯， 要自己俾錢就去去嗰啲社區中心度做嗰、那個核酸檢測啦，咁就去第二日先至有報告嘅，咁樣咁啊咁啱就好彩就嗰、那個時間就可以 match 到，即刻攞咗報告咗，即日咧就可以去到公立醫院陪我去陪產咯。 咁頭先都講啦，話啲產前產後嘅服務都有啲受疫情影響啊，有冇影響你啊？ 有啊，產前嘅所有嘅我嘅即係嗰啲課程，即係嗰啲即係佢哋嗰啲一啲講座啊，全部都冇咯。嚇、啊，即係一定係 Zoom， 一係就喺上網網上做即係一啲講座啦，即係同啲媽媽一齊，咁就喺約好咗時間，咁佢就俾個時間你，咁即係就 download 個即係個 Zoom 就一齊喺上面喺度上堂咯，咁、 okay, okay, 就係試過一次咁樣咯，係、 okay. 啦，咁覺得好對我哋即係產婦嚟講，或者係即係孕婦嚟講咧，係即係好冇嗰個即係。支援啊！喺疫情嗰度，政府真系乜都乜，好似乜都冇。同埋產後之後咧，產後就又冇得探病啦， 嚇 係啦，乜都冇啦。咁樣即係我哋仲要生完 B B 之後，仲要自己要照顧，即係要照顧 B B 嘛。咁喺身邊冇屋企人支持咧，即係冇幫人，即係冇屋企人去幫手去即係睇住啊，或者係即係有個援助咁樣，其實真係好無助㗎。喺個產房，即係喺個產後房啊咁樣。 好啊， 因為我妹妹今日咧都生咗 B B， 都佢哋先生係啦，咁但係佢都。系啦，咁佢個先生都講啊，直頭係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即係自己都唔有直頭要緊急開刀或者做啲咩，都冇人話到俾佢聽發生咩事，即係佢都冇辦法喺入邊產房啊陪到佢啊咁樣，即係呢啲係冇援助，完冇支援咯，完全係。 OK， 好啊，多謝曬馮太電話嚇，咁都祝福你哋嚇，身體母子都身體健康 啊，係啊。 好啦，跟住我哋亦都有另一位聽眾嘅話，嘅有陳先生喺度嚇。 係，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係啦。 請講啊。 即係我之前咧，我喺兩院就生嘅。 哦，係。 而家都十四歲，今年十四歲啦。之前我入去、就之後都唔准你入去嘅，問個姑娘，即係起碼24小時唔入得去嘅。我唔明點解講之前嗰個太太話可以話唔可以先生陪產。即系我信息即系讲俾你听就唔可以入去噶陪产， 即系你讲以前都唔入得去， 以前就唔得，而家唔知得唔得啦。即系我之前啲门口同姑娘，我唔可以噶，你唔可以噶，唔可以入嚟噶，即系廿四小时噶啦。即系嗰阵时捉鱼啊嘛，即系我太太就入两院就生准备生 B B 嘅咁样，即系咁样，即系之后咧你生完 B B 咧。咁你只可以探佢啫嘛。 好啊， 讲俾大家听啫。 OK， 好啊， 多 谢陈生嘅电话。咁啊，头先都听到啊，冯太咧都觉得啊，即系呢个可能政策，呢个政策咧都可能即系影响到唔少嘅孕妇啊，即系佢哋个身体啊、心理个健康啊，都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都受到影响啊。 因为一定会噶啦，其实即系一定会有唔方便嘅事情况出现噶啦。但系调翻转，如果你话即系。唔需要做，咁其實其他孕婦又可能又會不安，即係入到嚟之後，原來呢個人你都唔知佢係咪係陰性嘅，即係調翻轉頭，即係睇下中間嗰位點可以方便到大家，但係我覺得。要做檢測咧，其實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喺呢段時間，係啊。 即係好彩啦，馮太個即係個情況咧，都仲等得佢先生做檢測啊。佢先生佢頭先都話，即係先生即刻去社區檢測中心做下，第二朝有咁啊可以陪產啊咁。咁但係即係有時真係比較緊急啲情況啊，早產啊咁我真係話生就生，咁可能未必做得切個檢測都唔定。 歐陽醫生都講，即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即係陪唔到就真係陪唔到。 所以其實早前咧，即係醫管局喺一月中嘅時候。就话恢复翻呢个有限度陪产嘅时候咧，都有个咁嘅建议啊。咁就话咧系陪产人士咧就喺孕妇足月之后咧，应该要咧定期做呢个嘅测试吓，做准备。咁啊，同埋咧就系做紧检疫或者系隔离嘅人士咧，就唔可以陪产。咁啊，即系要求嗰啲陪产者咧都真系要定期做住检测。咁就但系如果你话三日即系三日内嘅阴性嘅结果要展示出嚟先至可以陪产咧，咁可能啲陪产者即系譬如老公咁。即系三日做一次检测，又听落又真系几辛苦。 听落系几辛苦，不过你如果问我咧，即系如果我即系小朋友出世咧，即系都冇计噶啦，我都会照做噶啦，即系三日就三日。 即系为咗陪产。 即系如果有得陪产，系啊，咁我点都要做噶啦。即系为咗，即系你讲真，而家即系可能而家都系生一至两个，即系可能呢个机会只系得一至两次，咁你都要把握噶啦，冇办法喺呢个疫情之下，只能够做呢啲咁嘅妥协啦，系咪先？ 系咁啊，父母真系好伟大啊！我哋听听另一位听众先，有伍先生喺度啊，伍生你好， 你好，我听到你讲咧，我怀疑阿罗志光系咪即系想做下一届个政务司司长咧？ 你 分析下 有咩意见咧？系啦， 因为佢嗰个网志咧，我抄翻咧，佢话2015年1月发表嘅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的序言中，亦都重申我们无意干预个别家庭生儿育女嘅决定。呢份文件咧，其实就系而家话特首啊，林郑月娥即系牵头做噶嘛，佢签名噶。 嗰时佢系政务司司长吓， 系啊，佢就佢签名噶，佢讲咗呢句就话，同人哋我哋无意干预个别家庭生活生儿育女的决定，参考海外经验同埋考虑到香港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推动家庭生友善雇佣措施等，以营造有利生育的大环境，会较提供直接现金资助鼓励市民生育更符合香港的整体需要。喂，佢呢句呢个唔系话鼓励香港市民生育咩？就佢好似即系推翻啊林郑月娥讲嘅嘢，即系我唔系好明啊罗志光佢系劳福局局长啊，即系如果系即系阿叶少芬咗，咁即系要输入劳工啦，先至解决到嗰个人口问题啦，系咪？咁如果唔生育嘅话，咁啊以后嗰啲老人嗰啲福利边度嚟咧？咁啊劳福局局长啊最唔劳工同埋福利。即系佢要输入，即系喂而家英国你即系讲翻啦，你话如果要输入劳工。英國咧就即係用呢、這個即係加入咗歐盟之後，輸入咗好多勞工啊嘛，咁咪後來就引致好大嘅紛爭啊嘛，佢脱歐其中一個都係呢個原因啊嘛，同埋香港有冇咁多土地，好似新加坡輸入百幾萬勞工先？如果有咁多土地，咁不如就俾香港人生育啦。即係我真係唔係，我覺得佢如果呢個人咧，佢係搞財金嘅咧，可以咁。但如果佢勞福局講埋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呢個人應該炒咗佢。真係， okay. 我林鄭月娥應該炒咗佢真係。 OK， 好啊，多謝曬伍生嘅電話。 多謝曬。 咁啊，阿金文峰又點睇咧？即係輸入移民啊，或者輸入勞工啊，咁係咪真係一個解決到香港人口問題嘅一個方法咧？ 其实一定是多管齐下的啦，输入移民一定是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即是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希望输入一些高质高技术或者高学历的人士来提升那个整体那个人口的质素的啦。但是你说完全只是靠输入外面的人而不考虑说去鼓励自己地方的人去生育呢，其实我觉得也都不是一个良好的方向来的，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靠人作为一个载体的嘛。即是如果我们即係講得衰啲，或者誇張啲啦，即係話將來可能有一半嘅人都係外地引入嚟香港嘅，咁香港其實仲係咪香港咧？即係當啲人都已經大部分唔係呢度嘅人，即係唔係原本嘅呢個文化或者原本呢度嘅呢個咁嘅地方出嚟嘅人，即係我諗呢樣嘢都要考慮咯。即係除咗呢個勞動力之外，其實本身自己地方一個文化亦都係傳承，亦都係一個考慮嘅要點嚟嘅。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有年。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祝愿大家可以好快再同朋友一起欢聚，一起切磋音乐啦！牛年健康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我是王磊，相传牛是神仙，玉皇大帝派了他落凡间，要他同人类讲人要三日食一次饭的旨意，点知牛就将玉皇大帝的旨意变做一日食三餐，结果他就被罚留在凡间努力耕田了。牛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不用做到牛咁辛苦，好运多到牛毛咁多啊！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上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9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金文峰在这里。金文峰啊，疫情呢除了影响不同的生活层面之外呢，对运动员来讲都有很大的影响。看到第四波疫情以来呢，其实体育学院在去年的12月开始呢就有一个封院的措施。有一个令到呢，即一些的运动员都可能是有一些的 在体院里面继续去练习啦，唯有。就70多日都是未解封的了。而另外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就来緊夏天的东京奥运。即虽然国际奥组委那边呢，奥委会那边呢都是曾经讲过话唔会取消唔会延期啫，咁但系 事實上咧，嗰、那個疫情個反覆咧，即係令到大家都對於東京奧運咧都有好多即係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咁究竟呢個疫情底下，運動員係點樣去繼續去訓練，點樣去準備佢自己嘅即係運動比賽嘅咧嚇？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運動員同你傾下 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就請嚟香港女子重劍手啊，亦都曾經咧就係登上過女子重劍世界排名第一嘅江文蔚。江文蔚你好， 江文蔚你好。 主持人 ，Hello， 观众朋友， 你 好 啊！ 好 祝你新年进步， Hello. 身体健康， 攞多啲牌啊！ 谢 谢。我想问你而家个练习情况系点样噶？ 嗯，咁嚟紧咧，啱啱就出咗去呢、這个放假啦，咁后日就可以再翻翻入去练习啦。咁呢段时间都系有喺屋企练啊，同埋喺体院封闭式训练咁样都有练嘅。 系，想问下头先，即系我哋都有讲呢个体院嘅封院措施啊，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个影响系点样噶？ 就我哋入咗去练，就系我哋每个礼拜一咧都会去做呢个测试啦，跟住咧 OK 咗之后咧就可以入去练。咁咧佢就每一次封院咧就可能两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咁你可以随时出嚟嘅，但系你入咗去就你出咗嚟就冇得再翻入去啦。 嗯，或者我想问一问咧，其实我知道，即系譬如运动员咧，或者教练安排运动员个训练咧，其实好多时候都针对住某啲大赛去做，即系当然奥运系其中一个啦。咁而家奥运咧，其实如果压后咗成年咧，其实对你哋备战会个影响大唔大咧？特别系可能对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嚟讲，影响大唔大咧？ 咁以前就每个月都会出去比赛啊、训练啊，咁个心态就系不断为下一个比赛准备。咁从来都未试过好似咁样一年净系留喺香港，净系练习啦。咁我就可以练咗好多新嘅绝招，同埋咧练翻好啲细节嘅。不过最大嘅启发咧，同埋锻炼咧，都系喺个心嗰度，因为要即保持正面啊、积极啊、好勤力啊，同埋好自律咯。 嗯，其实疫情咧，即系一年多以嚟咧，咁其实你哋剑击界啊，系咪都有啲即系比赛系受到影响咧？会唔会都影响你即系可能少咗比赛，咁就即系影响到你哋训练嘅情况咧？ 咁我由去年三月份开始就一路都冇比赛啦。咁不过我都好珍惜呢种训练，净系好专心日日即系练到可以。好辛苦咁样啦，即系之前你会为咗比赛会想调整个状态咁样，但而家呢段时间就真系可以全心全意去练咯，咁我都会好珍惜嘅。 咁但系即系可能系运动员嗰个训练啦，即系我自己理解啦，会唔会系都可能有时都睇住个比赛嘅时间表嚟到冲一啲嘅爆炸力吓？咁如果你话即系长时间都未有比赛啦，咁而即系嚟紧东京奥运都唔知道有冇嘅咁样，咁对于你哋嗰、那个训练时间表嗰、那个即系譬如爆炸力嗰个训练会唔会有影响噶？ 系啊，咁我谂相对其他运动，我哋剑击好少少，因为系即系技术嗰边好重要啦，同埋嗰个心态都系嘅。咁我哋只要保持系好 fit 啊嘅状态啦，咁就系比赛嗰个感觉，我觉得我仲记得嘅。咁样嚟紧，我哋都有一个比赛系三月份啦，咁就系最后一个世界杯咁样，即系奥运之前嘅计分赛。咁就而家就为嗰个比赛准备啦。 系咁，但系其实咧，即系。我哋都理解，即系嗱，技术啦、心态固然系重要啦，但系比赛嘅经验其实对运动员嚟讲都好重要。咁啊，其实即系如果好似而家咁嘅状态咧，特别可能对于一啲年轻嘅运动员嚟讲，咁长时间冇得去比赛咧，对佢哋嘅整个成长过程会唔会有好大影响咧？ 系啊，就系尽量都净系可以喺训练上边可以制造到一种好似比赛嘅感觉啊，咁。唯有是一个好前所未有的这种心态去看剑击咯。咁可能之前真系为咗比赛训练，为咗比赛训练啦。咁而家你要真系落翻起，特别系对面啲嘅运动员，你要真系发现自己有几咁中意呢个运动啊！你会想去投入去，真系去做好呢个过程嘅训练嘅过程。咁到时候比赛你会可能发挥得更加好。 系。反而我想知道你即系头先你话练到一啲绝招啊，或者即系再细致啲嘅一啲技巧上嗰啲系嘛？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咁技术上嘅嘢就系、是、即之前即好似啲手嘅动作啊、啲位置啊、啲步伐上面啊，仲有心态，可能教练成日话我唔够 蛊惑啦、打劫，即系要更加有啲即系玩，即系真系去研究下嗰个战术多啲咯。咁之前可能我就要凭感觉嘅，咁而家我觉得我有成熟咗。 即係你比以前更加蠱惑啦，係嘛？ 好啦，嗱，而家即係嚟緊咧，好多譬如都講緊打疫苗啦，即係各個國家都開始一啲疫苗嘅接種計劃啊。咁亦都譬如呢啲旅遊業界都講緊話，即係會唔會第時有一個所謂疫苗護照嚇，即係打疫苗先可以出到國嘅咁。咁我想問運動界點樣睇呢樣嘢，或者有冇即係問過下啲醫生嘅意見？其實運動員啊，應唔應該打疫苗咧，或者幾時打咧嚇？有冇研究過呢個問題？ 冇啊，都系太专心训练啦，同埋都唔想，因为疫情，即系我觉得疫情呢段时间系最大嗰啲咁不确定嗰种因素咧，你成日会好似谂，好似比赛啊、件事啊呢啲，搞到我唔可以专心练啦，所以其他嘢我都唔谂住，净系练翻好啲先，跟住到时先算啦。 其他就睇教练安排系咪可能再 系啊系啊， 系咁、你头先话即系心态上啊，即系疫情期间都好多嘢要调整啦。咁你自己譬如疫情期间，你有冇话领悟到啲乜嘢咧？ 哇，好多啊，领悟咗，即系除咗我有几咁中意练习之外咧，就系、是我就揾咗好多新嘅方法去令自己可以保持心情好啲啊，积极啲啊。咁我好似我而家好中意執屋啦，好中意清潔啦。咁除咗抗疫又好之外咧，咁執到間屋企乾淨啲，整齊啲，心情又會好啲啦。跟住又中意煮飯啊，跟住就好多就可以就可以好。开心，唔好谂其他嘢啦。 我都想问你一个生活习惯咧，因为即系我可能我谂紧即系譬如病毒啊，都可能对运动员嘅身体啊状态都好多影响啦。咁所以有冇话都比一般人更加注重呢啲嘅个人卫生啊，或者即系做好更加紧密嘅防疫咧？对你嚟讲有冇咧？ 有啊，因为一开始最惊，因为我哋运动员最就系靠嘅身体啊嘛，咁我哋嘅身体状态。是最重要的，要靠身体好才可以打得好。咁疫情第一时候一啱啱开始就是好紧张啦，真的好驚好驚，做到乜嘢都烧到乜嘢都好大好紧张。不过而家过咗一年之后就学识就是自己做好自己之后就唔使再担心咁多啦。 系啊，咁我哋听到江文蔚其实都好积极咁样面对紧而家嘅情况啦。我想问，但系其实你而家喺体院里边，因为其实都有其他嘅港队嘅成员喺里边训练紧，即系你哋而家喺体院里边，其他港队整体个士气，你觉得系点样样咧？ 我觉得呢个封闭嘅训练系一个好嘅令，即系虽然大家喺入边有啲好似惨咁样啦，冇得出去。但是见到大家都一起在度努力，都在自己的运动上面在度追求，都大家一起的是很团结地为了我们运动上面的梦想啊、目标啊，那都是一种互相打气的方法啦。跟住还有见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运动员都在度放自己很努力地训练，无论在家里 在其他地方，知道大可能很多地方的疫情还严重过我们香港的，但他们都可以继续练，都是不放弃，都是互相的一种鼓励。 咁其实喺即係譬如喺体院封闭式训练咁样啦，咁其实要同家人朋友联络，咁可能即係透过一啲视像啊、电话咁样嘅路，係咪？ 係呀係呀。 咁同埋体院里面即係喺一个封闭式嘅即係状态之下，有冇话即係都要保持一啲社交距离呢？ 都要，即除咗训练嘅时候都要戴口罩啊，跟住食饭嗰度都系两人一台啊，有隔板离得好远啊，咁样跟住大家都好注意卫生。 好啦，即系就算话有比赛都好啦，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咧，即系观众入场咧都可能即系遥遥无期啦。咁其实你觉得香港市民啊可以点样支持香港运动员啊？ 多谢你，我都收到好多嘅祝福同埋加油嘅信息咧，就已经系对我最大嘅鼓励啦。咁就系、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同我哋运动员做多啲运动啦，无论喺屋企啊，等可以再开放翻，因为真系会令心情好好多，免疫力又好啲。咁希望到时候奥运都会睇我哋啦。 OK， 好啊，多谢晒江文蔚，多谢你吓， 多谢你， 多谢， 新年快乐吓。江文蔚咧就系香港女子重剑手嚟噶，听到佢都 个心情啊，都真系好正面， 好正面，好 积 极 吓。咁亦都即系喺个训练之中，你都领到好多嘢啦。咁都一切咧都要睇咧，即系究竟嚟紧东京奥运咧搞唔搞得成咯？ 系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唔该晒金文峰，拜拜， 唔该晒，拜拜。